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饮杯茶食个包，听住风骚快活人，哇零舍饱又满足，我系小张张。 今朝早一翻嚟嘅时候，一个笑话极短片， 好，请放马过来。 好啦，今日咧，当我翻上去我哋三楼嘅时候啦，咁跟住咧就咁啱咧，我哋嘅美人晴晴咧又翻嚟咯，跟住咧佢就问我啦，因为我坐喺嗰度咧食早餐啊，倾偈啊咁样，佢突然间同我讲，佢就话：诶，有冇闻到嗰只好似有一阵窿味啊？嗰阵我闻嗰阵冇啊，系咪我啲香水啊？ 嗯， 跟住佢就答我：哦，你的可窿。我是小睿睿，我觉得好好笑。 你讲起佢，我谂起佢头先望住佢眼神， 系 点咧？ 佢 眼神点咧？ 今朝 佢眼神点咧？ 因为我 可唔可以形容下？ 你就讲件事出嚟啦。我有揾过你嘅，今朝早大约搭八嘅时候。 因为我通常我就搭一二到翻到去啦。 系啦，通常九点前就会系佢就已经翻嚟噶啦，要准备嘅。 冇错，咁、但系今日咧就搭八搭 搭八搭九，我哋都唔见你嘅影踪。 咁我啊收到某人就 WhatsApp 我啦，就系嗰个就系你嚟嘟啦。 你去咗边？ 系啊，你冇事啊嘛？ 我唔系，我唔系，我唔系咁样讲嘅，咁系怀住担忧嘅心情问佢、 啊。 你冇事啊嘛？ 吓、啊，我就话我依家楼下我上紧嚟啦。 系、 我叹完个早餐咁 咁我哋就放咗一百个心啦。 冇错啦。 系啦，咁你就上嚟咯。 冇错。 跟住咧？ 跟住我唔记得啦。 咁、跟住我就话：哦，你终于都翻嚟啦！晴晴好担心你、 啊， 因为通常喺呢个时候嘅话，我哋大家都喺度谈笑甚欢嘅。 系啊，即系 突然间今日冇咗你，我哋觉得若有所失咁样。呢度我家 系啊，但佢头先嘅眼神望住我都写咗呢两个字喺 后，系咩 系啊？ 挂念噶嘛？ 冇错啦。 继续， 因为咧，我有个声明要发出嚟，就系咧，本人马小强遗失咗一颗心喺何文田，我个心咧仲喺嗰度。 咁你今朝咪翻咗嗰度？ 好藏啊，翻到藏。 好啦，阿妈点啊？ 未翻嚟。 早晨，早晨，听紧风骚快活人。早上十点十六分，一路街边上路仍然悬挂，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顺利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听闻呢个小犬今晚黄昏嘅时候就会变咗中犬啊，大翻少少噶。天文台讲咗今个黄昏会挂三号风球，大家留意住。 Sweet talking sugar coated candy, babe. 非常之熱鬧，因為一陣間咧，我就會有校長嚟到我哋呢一個直播室，同我哋玩遊戲。 你又知唔知？ 冇錯啦， 型仔校長， 型仔 校長， 唔可以咁講。其實個個嚟親嘅校長都有各自各嘅魅力嘅。 冇錯，好嘢，好嘢， 你同 講得好，講得好，講得好。咁啊，呢個校長咧，同我有少少近親嘅，因為佢係沙田區嘅中學嚟，咁都係我住好多年。 有關你咩事？ 梗系要黐埋少少， 你好中意， 希望一阵间佢俾少 tips 啊嘛， 傻仔啊， 我中意呀咁样， 我冇 你梗系得啦， 你可以，不过我唔系好中意啫， 系咯，得唔得啊？ 得得， 我中意啊，我中意唔中意你呢啲句咁嘅嘢啊？ 好啦，够啦，好啦，我收翻佢啦，得唔得吓？好啦，喂嗱，有时咧好得意啊，见到人哋结婚咧，你会唔会戥佢哋开心？ 梗系会啦， 街上咪见到，因为我边 个啦， 我都试过嘛， 即系街嗰啲有新娘车啊， 我想新娘车。即 系 个布置咧，你哋有冇帮过手啊？ 有 吓嗱，首先用咩新娘车啦？有啲人中意用啲好旧嗰啲老爷车啦，或者用啲好豪嘅，即系叫名贵房车啦、跑车啦。跟住咧就试下点样布置咧？大家啲通常有啲伴郎嚟兄弟搞嗰啲咧，即系 黐啲嘢， 好唔熟咁样咧，系啊，咁样又唔知黐啲咩啊？有公仔有个车头绑实，惊佢甩啊嗰啲咁，好多嘅心思啦。其实好早已开始准备噶啦，如果系要做呢啲咁嘅， 嗰朝做。啫嘛， 系咯，即系可能一早， 我以为你讲紧系一个礼拜之前准 备，咁一个礼拜前都要 book 定车噶啦，即系好多嘢要准备， 即系要买花啊，要买公仔啊， 毛公仔啊， 因为唔可以漏嘅咁样，咁啊接新娘咧都有一个好开心嘅好热闹过程， 系啊， 最憎。 系， 我好憎开门利是 嘅。诶，唔系，我最憎嗰啲过程，懒好笑 啊， 又要锡啊， 又要搞呢样搞嗰样，又要嗰啲兄弟啊， 即系明知你讲好晒， 你到最后尾，你快快脆脆接咗佢，快快脆脆落楼下，唔好搞咁多嘢啦。 系啊，仲要懒开心，好耶！ 系啊， 做老公十大守则，第一条系乜嘢？ 我就系试过经历过呢一啲。我就會企到好後咧，就哎呀，唔好咁煩啦。 係啊，然後同阿老爺啊、奶奶啊傾下偈好過啦。 嗯，我都係。 我之前試過，見到一個個案咧，個新郎咧係因為啲姊妹搞好耐啦，其實佢哋咧有啲人會咁做嘅，有一個默許嘅價嗱，我哋總之咧拗到三千八，你要開 啦 咁樣。係 啦，埋單。 去到都唔開喎，咁最後個新郎咧發脾氣 走啦， 落翻去樓下，跟住啲兄弟咧好驚，即係拉住佢，冇啦冇啦，唔好嬲啦咁樣，係夾硬。半氹半拉咁拉翻上去咁样， 你亲眼见过 啊？ 我亲眼， 嗰个 系 边 个嚟噶？我觉得嗰个系你嚟嘅，一个咁容易发脾气，唔系琴日讲好咗啦咩？我唔够钱啊嘛！ 唔系，等阵先掟个袋先， 唔系 飞落个铁闸度， 唔系够唔够钱问题，而系会觉得 系啊。 第一，好似你 唔系话够唔够钱，即系我讲笑啫， 我都系讲笑啫。 唔系喎，如果 Michael 结婚嘅好笑喎，喺门口嗰度播歌， 播歌网。 系啊，妄想情。 今日我结婚啦， 没错，我哋经历过三年。 你做 一幕， 不如你今日你做妄想情，我俾个稿你，好唔好啊？即系你今日帮我读妄想情。 我问我经理人先啦， 死咗啦。嗱，好啦，不过内地有个新闻咧，就我觉得真系点都唔会可能发生嘅。喂，有啲屋苑系咪真系好似嘅？一座一座，因为发生咧， 去 错 啦， 去错屋苑， 接错新娘正， 动错房， 咁就好听啦，咁就好听啦，佢又肯上桥， 系啦，仲要俾埋利是， 为咗接埋 错新娘， 唔系个新郎话要呢个好啲， 系啦，咁咪好笑咯， 知错 系啦，嗱，发生嘅屋苑里边咧，屋苑即系意思即系好多座，好多座都座啦，同埋通常见到座屋苑嘅系差唔多样嘅，啲外墙啊， 记得嘅。 但啲网民就话：喂，你有冇搞错啊？你老婆住边度？你唔知嘅咩？咁样嗱，如果佢嗰日好清醒，或者揸车嗰日佢可能会知，但通常唔系佢揸，冇理由新郎揸噶嘛。咁好啦，咁原来咧国内嗰啲嘅 新郎唔喺度噶嘛？接新娘嘅时候， 接新娘喺度 啊，喺度喺度喺度喺度 喺度喺度喺度， 我就以为系 代客接新娘， 唔系由伴郎接伴娘开始， 都知你 deliver 乜咁 ，delivery， 签收唔该。 同埋原来内地 都几好喎， 我唔 知香港兴唔兴啦。咁、那个新娘个 Queen 会做啲咩咧？佢落喺你喺楼下等住，一见到个新婚车嚟咧，那个新郎咧会放炮仗。嗱，香港一定唔得添啦，系咪？咁、你会瞓炮仗嘅。咁原来咧喺同一屋苑嗰日有两台婚礼，咁、嗰个新郎车咧就第一时间揸咗埋去，而放炮仗嗰啲人第一时间一见就哔啦哔啦哔啦哔啦咁样放啦。跟住个新郎一落车咧，大家望住。呢、這个 唔识 边个嘅，点解唔识嘅咧？咁样个新郎又话：咦，点解我又唔识呢班亲戚嘅？咁于是大家咧就开始喺度问啦：喂，你其实系咪啊姓咩噶？唔系、啊，咦？ 系啦， 咁 搞清楚咪得咯？ 搞清楚，但系咧最后咧个新闻话咧，嗰、那个新郎系要赔钱俾对方，可能俾封利是仔。嗱，我真系唔知点解。 我佢因为烧错炮仗啊， 点解要啊？ 烧错炮仗啊， 系啊， 唔系我觉得咧开心啦，喜庆嘢，你俾一嚿水唔得咯，算啦。 佢又冇讲赔几多啊？我谂好似一封利是仔当，算啦算意头意头咁样 啦， 即系当 即系而家 就 好似你咁啦，你就喺度点解？我会俾呢啲环境会俾喜事啊嘛，唔好咁多阻滞。 因为新郎咧结婚佢系多数好多利是喺身嘅，佢俾酒楼啊，又唔知俾开门嗰、那个咁、算啦， 100蚊冇所谓。系啦，俾咗佢啦，人哋烧炮仗，嘣嘣嘣嘣嘣咁开心。 可能佢烧完之后，跟住下一个冇得烧添，真嗰个嚟佢冇炮仗啊，点算？ 但系点样事佢会咁诡异呢？因为我觉得咧就系你是但一样嘢，唔成即系你是但一样嘢你冇做都唔成立嘅。第一，如果个新郎冇认错嗰个地方嘅话，呢件事系唔成立嘅、第二样嘢嘅就系、错嘅嗰一间屋。冇咁，總之有車嚟我就燒爆腸啦，係咪？我話知你外賣我都照燒，即係 唔係佢新娘車嚟，可能貼咗個喜字喺度。 係啊， 除非佢係即係紅雙喜 deliver 啦。 佢直情係新郎車啦，貼曬嗰啲佈置。咁佢啲親戚一見到你啦， 正路嘅， 因為佢個心已經入咗個腦，係好興奮。 燒啦， 係燒啦， 到啦，燒啦咁樣。 哦， 係有機會嘅。 大家我覺得大家 都係咁講法嘅話，係你自己燒錯啊嘛。 係啊， 係咪？ 系啊， 即系如果你话真系要讲话责任大啲，我明到最终当然嘅就系息事宁人啦、 啊， 大家做喜事就唔好因为咁样嘅话要企出嚟嗌咩啊，因为就系生日嘅话，咁啊呢咪你嚟错嘛？ 系啦，200蚊，你头先烧咗我数咗18下啫喎， 我再前啲嘅，你唔会咁啊嘛？ 系啊， 咁但系个问题系你要人赔钱，我都会唔舒服， 唔好用 个 赔， 唔好用个赔字咯，系咪啊？ 系 咯， 俾一封利是就算 啦。炮仗费咯，炮仗费， 系数下佢啦先。 我哋贺你系啦，你系 吉利咯， 46B 嘅，我哋呢啲系23A 系嘛，23A 我贺你46B， 今日都嚟接新娘。 喂， 咁我会舒服。 我谂到啦，阵间 烧炮仗， 阵间46嗰边攞翻啲炮仗个23。 系啦， 边一边 人气，大家一齐出门， 咪开心咯，大家一齐高兴系咪？ 双喜临门， 冇错， 恭喜， 系啦。如果你新娘会唔会交换啊？要 唔需要？ 揭开个样睇你先， 唔需要。 如果你讲呢啲咧，一齐结婚，你哋有冇见证过呢啲啊？即系可能十 pair、廿 pair 嗰啲咧，一齐结婚嗰啲，其实几特别嘅。见我有啲咁嘅场合咧，即系一齐举行婚礼。 有啲系专系帮啲老人家圆翻个梦， 再圆翻个梦，或者再举行婚礼就有。 我 哋系 啊， 嗰啲叫咩世纪婚礼系嘛？ 系啊， 有100对新人喺嗰度，大家再次宣誓咯。 系啊， 或者我有听过嘅，即系有啲好可能嘅系结婚嘅时候咧，就冇乜点样去大搞。 冇错。 咁但系到咧有晒仔女啦， 系 啦，就会。心愿嚟嘅，同佢影翻啲相啊，跟住同佢 可能保签啊，佢可能冇注册添啊，有啲 我唔知有冇注册啊。我嗰次有一个就系、是、到有晒仔女嘅时候，再次再讲翻一个誓言咯。但系年纪已经大噶啦，即系佢哋两个已经大噶啦， 几好啊！ 即系佢再结多一次婚，即系个意思系话，若果我再有机会可以再嫁嘅，我都会再嫁。 好浪漫啊！咁长情嘅呢啲嘢我学唔到， 你咁天真， 你唔做 好多嘢表面噶啫。 我睇得出啦， 系咪真系甜蜜嘅？唉，翻到嚟先知，可能俾人逼嘅咧。我唔系讲紧我个朋友啊， 我闻到好多味啦， 系咪窿味？系咪狂窿味？ Sayonara, ida sumadeno, omoide wa totemo 早上10:29噶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今日下昼好热，稍后有狂风骤雨啊咁啊！如果黄昏出街，小心啲啦。吹黄至清劲嘅偏北风，今日风势逐渐增强，小犬慢慢会长大啊！海有涌浪，展望未来数天呢个周末都系狂风骤雨，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哦，雨势颇大，天气较凉。啊，秋天终于嚟到啦！下个礼拜中期天色会转渐明朗嘅。好啦，先听听呢一个10:30嘅新闻报告，翻翻嚟继续我哋嘅逢 show 快活人，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会在下午5: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一两个钟，台风小犬略为增强，随着小犬继续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今日会逐渐增强，海面有涌浪。天文台预料小犬未来一两日靠近珠江口一带的时候，会受东北季候风影响而稍为减弱。小犬的环流比较细小，到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要視乎小犬的強度和與香港的距離。鑽石山龍盤苑昨日發生一對大約20歲的兄弟被刀傷腹部，被捕的53歲母親亦都受傷。據悉兩兄弟有自閉症和智障，母親患有抑鬱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弱智人士家長聯會主席黃偉雄說，今次事件明顯反映服務不到位，銜接系統需要加強。黃偉雄說，智障學生在中六畢業之後要離開特殊學校，個別情況可以延長一兩年，但是年屆21歲好難再留在學校宿舍，需要轉到成人宿舍，但是宿位輪候時間長，平均等12年。他建議增設臨時或緊急宿舍等其他服務。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委員、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阮淑欣認為，政府應該全面檢討和制定政策，檢視哪些服務不足，就應該增撥資源加強。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近期接獲5間社福機構和學校的資料外泄事故通報，涉及即時通訊軟件 WhatsApp 帳戶被騎劫，騙徒假冒帳戶擁有人向通訊錄的聯絡人發信訊息，企圖騙取金錢。幾宗事故合共牽涉900人。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私隱專員鐘麗玲提醒市民，一旦發現通訊軟件資料外泄，就應該更改密碼，並且啟動雙重認證。如果收到要求轉帳借錢的訊息，應該核實發出者的身份。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說，近期騙徒利用假冒 WhatsApp 桌面版本詐騙，市民一旦掃描二維碼，帳戶有可能被騎劫。他建議市民要確保通訊軟件的桌面網站屬於官方，才可以使用。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0:00，台风小犬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50公里，即是北纬21.8度、东经117.5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在过去一两个钟，小犬略为增强，随着小犬继续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今日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5: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料小犬未来一两日靠近珠江口一带的时候，会受东北季候风影响而稍为减弱。小犬的环流比较细小，到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要视乎小犬的强度和与香港的距离。受小犬影响，预料本港未来两三日有狂风骤雨，星期日和一雨势有时颇大，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下午酷热，稍后有一两阵狂风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风势逐渐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有狂风骤雨，星期日和一雨势有时颇大，天气较凉，下周中期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57%， 一号戒备信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36点，升322点，总成交金额201亿2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6.4升6.2，友邦保险67.6升1.65，恒生中国企业60.78升1.22，盈富基金18.18升3.4，美团108.6升2.7。中国平安42.95升6.5，阿里巴巴82.9升1.55，汇丰控股62.05升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48.6，瑞士法郎0.913，加元1.371，人民币7.306，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63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0998点，跌76点，港金报17010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53美元，卖出1824.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啦，近住蒲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深水湾道啦，同埋浅水湾道99号对出。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狮隧的支路那段车多，龙尾就在风力楼。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另外土瓜湾的上乡道和炮仗街交界有水管急收，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长过7米的车不能够由炮仗街去奥运峰方向左转入去上乡道。另外屯门的田景路由于有紧急维修，田景路去健身站方向近住兆邦苑的快线都是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国剧830，胡歌、吴越主演，院委大院。 我听讲周良信书记是最早在那里起屋的。 是啊，后来先陆陆续续跟着起，腾楞呱呱楞腾。 刚刚上任院长的梅晓哥，第一个任务就要面对前书记周良信，究竟他有什么计呢？ 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你记得吗？ 脚步留在昨天难割。 1986年，由郑丹瑞创作和声演的《小男人周记》，加上张学友主唱的主题曲《小男人》，有没有勾起你当时在收音机前追听广播剧的回忆？ 为何跟他不相见情怀念？ 逢星期二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 同你回味公共广播九十五年我们的歌。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时装季季新款点先可以做到环保可持续？睇下环保时装设计师有咩妙计啦！ 仲会报道领先全球嘅香港环保制衣新科技， 另外会介绍十月嘅印度文化艺术节， 同埋睇下黄竹坑点样变成文青嘅新铺点。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我哋喺日常生活制造咗几多垃圾同不必要嘅浪费？政府计划在明年4月1号开始推行垃圾收费，到时抌垃圾就要给钱的了。其实从源头减废，将回收物送去绿在区区分类回收，赚绿绿上积分之余，又可以抌少一点悭多一点，一起扭转习惯，做到零废减碳。记住明年4月1号开始垃圾收费。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环保咧，即系个大议题啊！咁头先播咗呢个绿在区区咧，咁啱啱上个星期咧，我就去咗呢个绿在沙田，因为之前咧有个嗰啲旧嘅电脑咧就真系冇用啦，咁样咁就当然唔可以周围摆啦。于是咧就试下拎去绿在沙田嗰度，咦，发觉都好好喎！入到去咧，见到好多人喺度排队啦，排队咩咧？就磅下嗰啲垃圾啊，咁可能有啲咧就有啲叫做回收啊咁样，亦都有好多旧嘅书本咧，一冧一冧咁摆喺度。应该啲人咧就唔再阅读啦，嗰啲书冇用噶啦，就睇下边个有需要咧就。即系佢芬兰嘅，即系啲书就摆喺度啦。咁你嗰边咧有排队咧就磅垃圾啦，咁样。咁我就咁我 磅垃圾、磅回收嗰啲， 磅回收嗰啲系啦，系啦， 唔系掉嗰度噶， 唔系掉嗰度， 可以回收嗰啲先至去落在乜乜区。 知道， 我就摆咧我个电脑，跟住佢得噶啦，咁样好方便啦。咁啊睇到个新闻咧，就话内地咧原来咧有啲推出咗咧叫做环保。嘅叫做旅爬山啊，環保行山嘅旅程，點解叫環保呢？因為咧，佢係一路行山一路執垃圾嘅，咁啊，同埋咧，佢有一啲嘅少少嘅獎賞啦，希望大家咧執得開心，同埋有少少推動力啦。如果執到兩袋垃圾或者二十個礦泉水樽啊，即係嗰啲膠樽咧，就可以有一份雪糕咁樣嚇。咁另外六袋垃圾或者六十個礦泉水樽咧，就可以換翻個獎牌，即係一個叫做義工獎或者即係嗰啲咁。當然你唔好。当嗰样嘢系一个好大嘅奖赏，但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几有意思。如果反正你要行山，咁样行山的过程之中又帮嗰个山咧清洁一下，因为真系好多人咧，如果真系抌咗垃圾喺山上面，系冇人理咧，嗰样嘢就一路沤就成为永久的垃圾。 啊、 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 系 香港系有嘅，但系唔需要系一个奖赏计划。如果你礼拜六或礼拜日咧，你有时你会见到嘅就佢哋系自己组队嘅，自发性地嘅就系一齐会去佢哋行开嘅一啲路径嗰度咧，就会系。成班人咧都會攞住一啲嘅垃圾膠袋啦，同埋嗰啲攪攪咧，咁啊就沿路見到啲乜嘢垃圾嘅話咧，就會攪走噶啦。咁跟住佢哋就會橫掂你都行噶啦。咁、所以佢哋就喺嗰個路徑嗰度見到乜嘢，咪執乜嘢咯。執完之後嘅話咧，就一齊 出對市區。 啱啦，因為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嘅咧，就係而家係冇 垃 圾桶噶啦，已經係即係要係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已經好耐噶啦。咁其實除咗你話，我想講嘅就係沙灘啦。沙灘咧，我都有參加過有一年，不過講緊好耐之前啦，就係自己附近住嘅嗰個沙灘嘅話咧，就係啲咩外國人。叫嘅，即系外国人，可能佢会喺你嘅门口嗰度，佢贴一张嘢，话俾你听，今日礼拜日， 你呢间系垃圾屋， 唔系， 我以为佢话你呢间垃圾屋， 我一定唔会，你放心。咁佢就话俾我哋听嘅就系话喺我哋附近嘅嗰个沙滩嗰度咧，就今个礼拜日咧，我哋大家就会去清洁沙滩。你如果系可以嘅话，就一齐嚟啦，咁样，你觉得好开心嘅，因为好似一个嘉年华会一样，啲小朋友咧系好雀跃，亦都好顺，即系佢哋已经好熟噶啦。去到嘅话咧，你就去清洁沙滩啦。咁其实系真系好需要。 嘅。咁、大家都有知道嘅，就係話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去清潔沙灘嘅時候，執得最多係啲咩咧？嗰陣時候咪可能有 膠樽啊， 玻璃樽都有， 玻璃樽、啊、 玻璃樽都有。咁、其實就係好危險嘅。咁、以及其實沙灘裡面或者係深海裡面嘅，最令到動物係感到最彷徨嘅，唔係係一啲遺棄咗或者唔用嘅嗰啲拖網。 哦，因為會棘住佢哋。 唔單止係咁樣之外嘅話咧，我又最近啱啱睇咗個 documentary， 佢講緊嘅就係話，即係究竟喺海洋垃圾方面，其實最令到大家嘅環保團體感到頭痛嘅係呢一啲咯。咁、其實就因為唔單止話會令到嗰啲動物好容易嘅就係會棘住佢哋咧，跟住就會喺嗰度佢游唔走，跟住嘅就喺嗰度就死之外嘅話咧，嗰啲咁樣嘅拖網咧，同埋嗰啲咁嘅漁網咧，係會喺裡面度分解嘅。系啦，即系其实个分解嘅意思，个就系变成一啲好细粒、好细粒、好细粒嘅嗰啲咁嘅胶类嘅咁样嘅嘢。即系当然佢有一个化学嘅名词，但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咁其实佢就系最后尾嘅时候系真系造成一个好严重嘅一个污染咯。 系啊， 到最后尾我哋食到落去嘅，譬如喺海度捞嘅鱼嘅话，其实咧里面嘅话都会有呢啲嘅，唔系喺个肚度，喺啲肉度，喺啲肉嗰度嘅话，其实已经系可以有呢一种咁样嘅一啲唔系咁好嘅嘢咧喺个肉里面咯。其实到最终嘅时候嘅话咧，受害都是自己咯， 明白。 无论行山或者游水咧，最其实觉得好唔好扫兴咧，就系见到垃圾呢样嘢。尤其是游水，因为佢真系会撞埋你嘅身， 好惊嘅个袋飘埋嚟。 你一望落去，你唔系见到海水，海水里面有蒲啊蒲啊，你唔知啲咩，好似或者胶袋又有，食过嘅嘢又有，或者一啲盒又有咁。是真的对自己是非常之伤害的。爱护地球啦。 咁我想是最紧要一样嘢嘅就是源头减废咯。 是啊。 即好多时候嘅话你都会见到唔想再话即睇到一啲嘅即 video， 你会见到嘅就个海龟好辛苦。跟住就会有一条飲管喺个鼻嗰度掹出嚟、大家都有见过呢啲咁样嘅画面㗎啦。但你呢就好多时候系要提嘅，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好快大家就会唔记得。即例如有啲乜嘢你做得到嘅你就尽量做啦。譬如可能讲緊嘅就係、譬如 Michael 讲緊呢一样嘢话我都非常支持嘅。你有时有啲嘢你用唔着嘅，或者其实已经摆咗喺屋企咧半年或以上，你冇掂过嘅，我觉得都可以系垃圾嚟噶啦。 系 啊，你咪就捐咗佢又好，或者系俾咗人又好，又或者就去翻呢啲咁嘅地方嗰度咧，环保回收再用。因为有好多嘅资源嘅话，喺你屋企可能系垃圾啫，去到另外嘅人嘅屋企嘅话，有需要嘅人嘅屋企嘅话，佢可能系变成另外嗰种嘅资源嘅。咁我觉得嘅就系在二度重用一啲嘢嘅话，其实我觉得都系环保嘅一个好。做法咯， 支持 支持，绿在区区啊！ stared out the window and I struggled for something to say. You left in the rain without closing the door. I didn't stand in your way. Now I love you more than I loved you before, and now where I'll find comfort, God knows, 'cause you 是 Dolly Parton 有这首歌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对于今天星期三呢，我们风骚快活人四个主持人还有很多朋友一起贺文田地铁站相聚的一刻，是不是还好有回忆，好想再听回呢？今天有机会了，留意着今天最后半小时我们的点唱时间就会改为重播回重温回当日的情况，所以千万不要错过。网上情缘，一见钟情只是刹那的感觉，是谁的刹那又成就了谁的永恒。一见钟情可能因为容貌，可能因为一种行为，一个举动，一个说话，一个微笑。一见钟情只是刹那，可能只是存在三十秒就随之消逝，所以未必再有后来的再见倾心，导致有时会容易忽略曾经存在过的感觉，又或者这种一见钟情太过朦胧，太过陌生，令你无法肯定到底是真的定是只是错过。 我一个，潇洒女也会记起当初。 若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 若你的心窝中空虚再找我， 不必痛苦当忆起我。 再找我，不必痛苦当忆起我。 网上情缘，曾经的我不相信一见钟情，我不相信原来因为我未遇见过可以自己一见钟情的对象。当遇到了，原来所谓的一见钟情是为了等那个人。即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不知道，我原来这个就是一见钟情。因为你未试过，感觉很陌生。之后确信自己爱上那一刻，感觉就会慢慢变得清晰。我们的一生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人。试过一见钟情不少人，两情相悦一些人。但真正留在身边通常只有一个。世界咁大，人生咁长，总会有一个人让你想要好温柔咁对待一生。 从来没有这么爱恋过，每次当你亲我，犹豫着又一次动心，或我说不清，或我说不对，仍然是最真。我也许不懂你心，我也许貌不如人，也许你不会明白我心，我也 电台新闻报道。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我的心留在何文田啊，小强话斋。咁于是咧，我哋一阵间咧，等大家再重新去啦。嗰日咧，重温一下我哋嘅呢个盛况吓，即系礼让运动嘅2023启动礼，12点半就会播翻当日嘅浓缩片段。 虽然系咁样，大家喺12点半都仍然可以打我哋嘅18723881872388咧，靓妈会等你嘅电话。点解咧？因为咧，我哋会有一啲好靓嘅 poster。 哇！你讲真噶？ 正啊！ 就会送俾大家嘅。咁啊，到时嘅话，你哋可以打电话嚟咧，就攞我哋好靓、好靓、好靓嘅嗰日，我哋见到个 poster 噶啦。 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沙田培英中学朱家添校长？欢迎朱校长。 朱校长早晨， 大家好，大家好。 好似明星啊你， 我睇你好像，我觉得你就讲唔出边个明星，但总之系一个明星 camera face。 我哋嘅心勃勃跳啊！我冇跳好耐噶啦个心， 唔系啩？咁我惊，我好惊。 呢个亦都系有学界陈豪之称嘅校 长。系啊， 冇咁讲，冇咁讲。 我真系嗌错咗陈校 长。系啊，有听众都话咦，好似陈豪咁样。 好靓仔啊！ 点啊，朱校长，你嘅外形会唔会？你嘅外形会唔会令到啲学生唔惊你啊？太靓仔啊！ 啊、 我唔会唔会、啊、不过而家啲校长都好 nice 嘅，同学生都打成一片嘅。 咁就好啦、嗯 okay, 你打系打咩 打乒乓波 打篮球啊 打篮球。 系啦、啊啊、有好多波都可以打㗎。 同埋朱校长啊，啲人话点解你咁后生就做咗校长，你做咗校长几耐啊？ 我啱啱今年系去沙田培英中学担任校长。 哦，之前就系、是、老师系咪啊？ 之前系副校长，副校长是另一 间 校 校， 系、哦、间女校啊。 嗯 ，OK。校长今日带啲咩问题去考我哋呢？一阵间就答半之后就知道噶啦。 系啦，首先咧，就要过咗我哋三关先。 冇一部成绩先。嗱，而家最高分嘅 校 长 榜，有个校长榜啊，分数榜啊。 系啊，最低分你当系分半啦。 你放心啦，其实系所有。校长嚟咗先知噶，有佢知道多数唔嚟啊， 就系惊佢知，所惊佢唔嚟，所以唔话佢知。 冇错。 OK， 好啦，我哋先嚟啦，就由梁同学发问。 朱校长啊，屋企有冇养过小宠物啊？包括我哋今日所讲叫刺猬啊，刺 猬应该就冇啦。 猫 就养过， 刺猬知边啲啊？好细只嗰啲咧吓，刺猬咧英文名叫做 hedgehog， 意思即系话字面解释啊。住喺树丛中嘅猪仔 ，hog 学即系猪仔啦吓。其实刺猬点解有呢个名呢？四个答案。第一，原来佢瞓好多噶，养刺猬嘅人知啦，经常会瞓觉嘅。第二，刺猬如果你见佢真样咧，佢系手脚好短啦，同埋咧我未见过瘦嘅刺猬，因为刺猬都系咁样圆碌碌、肥嘟嘟，好似猪咁样。第三，佢好似猪咁，原来食好多嘢噶。我知香港啲人养呢个刺猬咧，系喂猫粮俾佢食噶。第四，原来佢鼻咧系会呼呼，好似啲猪嗰啲鼻嗰啲声咁。到底边个先系呢个名嘅来源呢？第一，佢好中意瞓觉；第二，佢个样睇上嚟肥嘟嘟，只脚好短；第三，佢食好多嘢；第四，佢个鼻有呼碌呼碌咁嘅声。有冇 tips 啊？即系有冇似嘅谂法啊？阿朱校长。 即幾樣嘢都係豬仔有嘅一啲係啦，大家都會覺得佢嘅形象咯，係嘛？即係俾大家覺得食得多啦， 你估呢個名 食得多啦，似豬仔啦，同埋會呼呼呼即係其實會咁樣，係啦，唔係呼呼呼。 佢文字就係咁寫，文字就係呼呼。 我估佢係嗰啲腳短咧，咁得意咁，所以有呢個名。 豬仔係咪？我跟你。 我估瞓得多。 好，瞓得多系咪？即系一 A 两边， 一 A 两边， 嗱，一 A 两边有冇啱？ 冇人啱嘅。 好，我呢个系你识咩？ 阿校长啊，阿李丽蕊咧系撞王嚟噶，佢通常撞嗰啲咧都撞中嘅，通常即系吓啦，我唔知今日啦。 好，我系 D C 啦。 校长你跟边个？ 你跟先定 D？ 你跟小强定跟我？ 梗系 D 啦。 O K， 梗系 D 啦。 点解梗系 D？ 我想问点解梗系 D？ 因为撞王。 冇错，反正都唔知啦，跟一跟先啦。 好，撞王又撞中，哇！就系嗰啲。嗰啲咳咳声咧，系同猪一样嘅，咁所以啲人就将佢命名为 hedgehog， 即系树丛中的 猪。你有一分啊，你放心。 系啦，好嘢。 撞王真系无往不利啊！ 名不虚传， 名不虚传。 嗱，仲有咁样嘅校长，嗱，如果当咧我同你个同一时间嘅话，喺同一题嗰度咧，我哋胜出嘅话咧，我哋有爱嘅拥抱嘅。好啦，跟住到我啦，李同学要发问啦。其实大家咧都有见过龟嘅，系咪？ 嗯， 我成日见到。 我而家望住。 校长欺凌啊！ 啱啱揾训导，唔系揾训导主任。 我以为佢话欺凌， 咁意思冇法揾到校长，系啊，先揾训导主任先，等训导主任确咗系咪系唔系欺凌先。 Okay, 好啦，嗱，咁其实咧，龟咧有好多一啲即系有关于佢嘅嘢，你可能形容佢啊，可能佢嘅生态啊，又或者系佢嘅生长啊等等嘅。以下边一样嚟形容乌龟系唔正确嘅呢？你应该识答啦，系咪？ 佢熟晒添。 你根据啊，好啦。A 新陈代谢慢。B 摄氏32度嘅时候咧，原来孵化出嘅就系雄性嘅乌龟。C 睡眠嘅时间好长，定系 D 用屁股呼吸咧？ 唔啱啊，系咪？唔啱啊。 唔啱。 通常啲怪， 你冇理由唔知噶喎、啊。 通常怪鸡嘢咧，就应该未必系唔啱嘅，但系。屁股呼吸真系太怪啦，系咪啊？会唔会有用屁股？ 我就 朱校长好开心， 好得意啊！ 话俾人听啊！我佢觉得我呢题冇趣字。 系啊，我坐喺度都呼吸到，点解咧？ 你唔系呼吸，你用讲嘢啫。 好迷茫啊！ 喂，我坐喺度， 因为你张凳下边有个窿。 咁坐喺度咪唞唔到气咯？ 系 咯，我都谂到呢个， 死于窒息，原来佢坐咗喺度。但冇理由咁嘅啫， 你可能长期都系咧处于缺氧嘅状态。 唔系佢要瞓低先唞落去，要瞓低隔呢个 pass 先。反转，啲龟反转啊！佢呼吸，我明啦。 冇理由系呢个啊，系咪啊，朱校长？ 等等，形容一次啊，四个选项好唔好？嗱 ，A 新陈代谢慢 ，B 摄氏32度就会孵出雄性嘅乌龟 ，C 睡眠嘅时间好长，定系 D 用屁股呼吸咧？ 睡眠时间长，我成日见到佢。 唔啱喎，唔啱喎， 唔正確。 因為我見到咧，有啲 瞓好耐 噶，成日我唔知佢咪瞓啊，即系就喺度企喺度唔喐，成堆龜咁噶。 所以呢個係啱嘅，我覺得呢個新陳代謝慢，我都覺得應該係啱嘅。所以唯一就係 你 係 啊， 咩32度啊，定係咩話？ 睡眠時間長， 睡眠時間長， 我覺得佢哋唔使瞓覺嘅。 点解嘅？ 睇到其实嗰刻，即系你见到我，其实唔系瞓紧觉，即系好似学生上紧，唔系啲学生上紧堂。 即系话你见到啲龟， 你 唔好 以 为 佢瞓 紧觉， 其实佢上紧堂。 即系佢冇表情，即系冇表情。 大道啊，真系好嘢，有智慧啊！ 你做咩要咁讲啲学生啫？ 嗱，而家正式宣布，所有以为系瞓觉嘅同学，其实佢哋 上紧堂， 放空一下， 只系冇表情啫。 朱校长系 C， 你咧？ 我跟校长。 好，两个 C， 跟住阿 我唔跟校长，但我唔肯定。 系新陈代谢慢，摄氏32度呼出雄性龟仔，定系 D 用屁股呼吸咧 ？D 啦 ，D 系咪？ 系。 OK， 即系两个 C 一个 D 系咪？ 系。 冇人啱。 咁啊，仲争咩话？而家仲争咩话？ 剩翻个就系新陈代谢慢，同埋摄氏32度会呼出雄性嘅龟仔。 32度啦。 咁差二度咯，校长你跟唔跟啊？ 嗱，两个边啊，两个边啊， 诶，我唔跟，我费事，我哋全军覆没啦。 好啊，咁你拣另外一个， 我拣新陈代谢。 好，32度，两个32度，一个新陈代谢， 两个32度系咪？两个32度系咪 ？OK， 系啱嘅，正确啦，冇错啦。嗱，其实咧想同大家解释一下嘅咧，就系其实咧，如果系长期时间瞓得好长嘅话咧，系啱嘅。同埋嘅就系话 A 同埋 C 啊，新陈代谢慢嘅话系佢哋长寿嘅原因，而 D 咧用屁股呼吸咧，其实嗰个技术性系好详细嘅，大家可以不妨自己去 Google 一下，佢哋系真嘅。咁啊咁样嘅话咧，开始佢哋会有一个个名嘅就叫天然嘅潜水员嘅原因啊，系啊。咁至于你话即系摄氏嘅32度，佢呼出其实系雌性嘅乌龟，唔系雄性嘅乌龟。 原来你咁叻噶，试嚟睇下得唔得？试我睇下得唔得？ 即系揞住你个鼻系焗你唔死。 很想一举成名，但十万个只剩下十名，就以择声去找新星，幸以冠军取了胜，冷战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置生活于流行榜上，常还未派，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底，轮旋律实力亦有奖， 个个识唱我的歌， 个个识唱我的歌， 演唱会变更加莽撞， 什么歌也都好播， 还要开戏令我亲我，个个都唱我的歌， 个个都唱我的歌，连鞋擦演戏擦出花火， 然而 问我音乐才会活出我，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界定我， 每次放假也很想悠长， 发 退 也只有 想，记者跟我犯得狠，没有记者更黑人，缠着我但更加害怕，无人访问，仍难任性，仍然独身， 很想计划人生， 你我实在令你伤心，个个识唱我的歌，开演唱会变更加满座，什么歌也都可播，还要开戏令我亲我，个个都唱我的歌，连戏着景气擦出花火，然而问我音乐才会活出我， 马同学发问， 系系系，我修正翻我嗰个问题先啦吓。头先咧，我应该系问错咗个问题嘅，咁所以唔好意思误导咗你哋。咁所以咧，校长我俾翻一分佢嘅。即系我头先我话系要形容乌龟嘅嘢系唔正确咧，系应该系话正确先至啱。所以喺摄氏三十二度咧，系孵出嘅系啱嘅，系雄性嘅乌龟。咁但系若果系咩度数嘅时候先至能够孵出咧，就系雌性嘅乌龟咧，就系26度嘅。所以其实大家要留意嘅就系话，而家嘅海洋暖化咧，好多时候咧就会系雄性嘅乌龟系会多过雌性嘅乌龟，所以咧系会形成一个都几麻烦嘅生态嘅灾难嘅，系啦，就系咁样啦。唔好意思，我误会咗你。 但系我喺春天出世嘅，唔通佢系好嘢？ 呢个我就不得而知啦。 我查斗一下先。好，咁我问啦，大家准备好啦？蠢蠢欲动，大家听过呢句成语啦？蠢系即系蠢材个蠢，春系咪两个蠢？ 你望咗做咩？ 解释俾你听，即系唔好谂多嘢。 咪咯，你头先个龟咁望住我啦，校长。 先问错咗，我好唔开心 ，sorry。 O K， 得，冇问题，冇问题。蠢蠢欲动，即系话意思咧，就系有人准备意图捣乱，蠢蠢 到底是什么来的呢？ 我 看 OK， 哎，啲虫爬行的动作 ，B 蛇爬行的动作 ，C 是啱啱瞓醒觉，即系准备喐 伸懒腰， 系啦。四D 咧就系龟爬行嘅动作， 龟爬定系延伸我条问题啦，唔啱。 送俾你啦。 朱校长有冇 tips 啊？有冇心得？ 蠢蠢欲动。C 系瞓醒觉， 瞓醒觉。 唔系，我见个蠢字有个虫字， 我都系虫，我觉得系虫， 但系 春天嘅虫。 但一同二都得嘅，蛇都系当系虫咁都得。嗱，有啲难谂，不过我都系谂虫仔 嗰啲， 系啦。 我谂蛇， 两虫一蛇， 两虫一蛇， 有冇啊？ 好，真系蠢蠢欲动嘅，蠢蠢欲动，佢哋啱错。哇，校长三分啊！ 好嘢啊！好嘢啊！之后校长啊， 榜首啊！ 咁翻嚟就去睇今日朱校长出啲咩问题啦。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会在下午5: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在过去一两个钟，台风小犬略为增强，随着小犬继续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今日会逐渐增强。天文台预料，小犬未来一两日靠近珠江口一带的时候，会受东北季候风影响而稍为减弱。小犬的环流比较细小，到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要视乎小犬的强度和同香港的距离。旅游事务处宣布，由于天文台将会在今日下午发出三号强风信号，今晚上演的幻彩咏香江会取消。澳门的一号风球仍然生效，气象局预料一号风球将会在下午维持。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总结11黄金周零售业生意的时候说，收集了中秋至今个星期二的五日数据，本地客方面个别行业和店铺的生意有两成以上升幅，例如家具、家品和钟表珠宝，相信和金价回落带动有关。至于游客方面，个别行业生意有比较明确的升幅，甚至超过六成，整体就有一至两成的升幅。谢邱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游客方面生意升幅较高的有尖沙咀、旺角、铜锣湾、北面的铁路沿线以及元朗、屯门等。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白宫着手安排总统拜登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在三藩市面对面会面。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说，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兼外长王毅未来几星期访问美国之后，会面就会确定。华府一个匿名高级官员说，会面的可能性相当确定，美方正是开始规划相关程序。另一个官员就说，拜登期待和习近平会面，但是计划仲未落实。白宫和中国驻美大使馆暂时未有回应。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下个月在三藩市举行，外长王毅早前被问到习近平会不会出席会议的时候说，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从不缺席中方参与的多边论坛，有关出席 APEC 的安排正是与各方保持沟通，会正式发布消息。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1:00，台风小犬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21.7度、东经117.4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下午酷热，稍后有一两阵狂风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风势逐渐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有狂风骤雨，星期日和一雨势有时颇大，天气较凉，下周中期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56%，一号戒备信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51点，升337点，总成交金额267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6.2，升6.4；友邦保险67.6，升1.65；恒生中国企业60.9，升1.34；盈富基金18.2，升3.6；美团108.7，升2.8；阿里巴巴83.2。升1.85，中国平安43.1，升8毫，汇丰控股61.95，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48.65，瑞士法郎0.914，加元1.371，人民币7.307，英镑对美元1.218。

唔好咁讲，侥幸侥幸， 自幼学啊，自幼校长， 自幼校长， 好啊，嚟， 好。 好，多谢校长发问。 好啊，多谢你 哋。第一题， 第一题咧，就因为我本身系教电脑嘅，即系之前，咁所以咧，我都准备咗啲得意嘅电脑题目啦。 好， 你得意啊，你梗 得意嘅，得意嘅， 你梗。 咁咧。好多人都有手提電腦㗎嘛，咁手提電腦呢有條叉電線，咁嗰條叉電線呢就唔係完全一條線嚟嘅，咁中間呢就會有一嚿原柱體嘅東西呢喺嗰條線嘅中間 落嚟。好耐嗰隻 係啦，係咪咦，哇，有人知道好喎。 我都知。 咁呢嗰條叉 咁嘅嘢啫。 嗰條叉電線嗰個原柱體嗰嚿嘢究竟有咩作用呢？咁啊俾大家諗下，第一個呢裝飾物嚟嘅啫。 一定唔 係，一定唔係啦！ 美 觀， 係啊，唔好咁啦， 睇你好睇笑我哋。 唔係，都做唔到四個，做唔到三角架，你明唔明？ 鄧數鄧數嘅啫。 咁第二嗰個咧就係減低電磁干擾嚇，電磁干擾咧要用嗰嚿嘢去減低嘅。咁第 C 嗰個咧就係喂，咁你叉電線成日調調揈，即係好難搞噶嘛，咁啊增加條電線嘅重量，等佢咧就 唔好揈嚟揈去。 系啦， 唔好咁啦。 D 嗰个咧就系帮手等你容易啲咧，绑翻好，翘翻好佢。 冇理由嘅，冇理由讲。 我睇下有冇呢条咁嘅绳，呢嚿系咪真呢嚿？ 唔系。 差唔多， 差唔多，差唔多噶啦， 大嚿好多噶， 系啦， 大 嚿。基本上大部分电诶，而家电脑嗰啲叉电线都有嘅。 应该系 B 啩？ 我拣装饰， 你拣装饰啊？即系 D 啊？ 系装饰。 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校长 ？Decoration， 诶，装饰用嘅啫，系啊，我等人拣呢个啊嘛，可能系咧。好，第二， 你睇下， 唔系你啊，死，我拣你， 死，惊添我都。咁 B 嗰个就系减低电磁干扰， 系 C 嗰个咧就系增加电线嘅重量，咁最后 D 个咧就系帮你容易啲翘翻好条电线收埋嘅。 我覺得 D 有機會嘅，其實，關佢咩事其實？ 喂，等下梁導個揀。 係啊， 我 B， 佢梗係揀 B 啦，佢揀 B 係咪？佢揀 B 好，咁我嚟揀咩？ 我嚟揀 A， 我嚟揀 A。 好，一 A 兩 B。 好，咁啊，有人揀 兩 A 一 B， 兩 A 一 B， 兩 A 一 B。 好，咁啊，啱嘅，有人揀啱咗，就係真係降低呢個電磁干擾嘅。 啊！真係牛嚟 㗎！你 A C D 好差㗎。 系啊， 一听就知唔系，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 哇，呢个好科啊！ 你试下解释一下，点解可以一个咁嘅圆柱体嘅嘢嘅话，佢搞整嗰条电线嗰度就可以降低个电线干扰嘅？ 哇，呢个我唔敢答得好仔细，即系其实最主要入边可能应该有啲 coils 嗰啲东西啦，咁令到即系可能侧边即系始终佢有另外啲电磁波，咁但系你话点解嗰啲电磁波可以系 有呢个 function 系有呢个 function 咧，我都唔系好掌握啦，呢个都比较深啦， 知道 系啦， 即系有嚿咁嘅嘢， 少少一粒嘢， 好憎呢嚿嘢噶， 不过呢嚿嘢系好阻定嘅， 系啊， 成日棘住咗我个窿过唔到就系呢嚿嘢， 系啊，有时你想收靓嗰啲电线咧，就系佢呢一嚿嘢咧，又咁啱嗰个位咧，佢又肥一啲噶嘛， 冇错， 系啊， 好肥嘅嗰粒嘢， 我都估唔到添，哦，原来系咁， 好， 真系以 为减低电磁波， 知道啦， 我以为系冇用噶， 想剪啊， 系咯，早知整个 A 系冇用噶啦，完全冇用， 同你 A C D 嗰啲都系有，都系一样，都系一样啫，唔使担心， 一睇就知，好，第二题。 好，第二条啦，第二条咧就关于我哋成日见到嗰个 keyboard， 系 啦， 呢个系咪？ 系啦，个 keyboard 咧，咁大家会见到咧，嗰啲英文字母咧就唔系跟 A B C D E 去排噶嘛，咁啊，咁呢个问题咧，其实好多学生都问过嘅，点解会有呢个？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得意嘅问题咧，可以大家去谂下。咁第一个咧就系，其实佢系将啲最常用嗰啲咧系摆埋咗一齐嘅，咁啊，咁解。咁 B 嗰个咧就系冇啊，随机嘅啫呢个，我梗有呢啲答案嘅，成日都系啊。 你唔好望住我，唔使尴尬啊！ 佢惊你又话佢作得 好，你唔使惊，你唔系第一个， 亦唔系最后一个， 一定会有呢啲。 好啦， 随机。 C 咧就系打字机嗰阵时都系咁嘅，咁而家咪约定俗成，继续系咁啦。好啦 ，B 嗰个，哇呢个答案我谂咗好耐。 商業機密。 諗咗好耐，即係 應該係商業機密， 冇人知嘅。 我揀呢個，我覺得好 confidential。我揀呢個，你唔好阻我。 幾支持你啊佢？ 好啦， 就問你，你諗咗好耐。 唔係我可能啲答案係要諗啲 creativity 多啲嘅。 唔係啊，呢個係好好嘅，你啲答案。嗱，你唔可以咁樣。 我真係笑到講，呢個周鵬校長一句，佢諗咗好耐，我支持你啲 啊，支持你。等你嘅努力唔好白費。係 ，OK， 即係全部都係啲。 唔係，我唔係。頭嗰兩個 係 咩話？ 第一個咧就係將啲常用嘅字擺埋一齊嘅。B 嗰个咧就系完全随机吓，即系冇原因噶，就咁审落去嘅啫吓。C 个就系旧时打字机系咁，而家 keyboard 就系咁。 打字机嗰时咁有个原因嘅，我记得，即系咁样摆。咁我跟 C 咧， 打字机 系 一样 噶。嗯，系啊 ，C 啦，我嘅系 C 啦。 商业机，我口震咁讲完啦。 唔使， 佢哋拣 D， 系啦， 我 拣 C。 机密真系 机密，我拣 C。 系， 因为我识嗰个。 製造者 是、啊、 發明人，他識所有那些走了的發明人的、 啊、OK 那是 一絲兩點、有冇人作 詞兩名 一絲兩名大吉你的利是 是啊絲但真的是打自己來的、啊、那有沒有商業機密我真的不知道應該是沒有的是真的由打自己當年來的 明白 但是理由其實呢 佢唔會棘住嘛？ 係啦，就係唔會棘住嘅。 係 啊， 以前 係 打字機嘅。 係啦，但係其實今時今日其實係唔會棘住，我唔知點解唔將佢搬翻。 係啦， 係啊，都冇細路見過打字機嘅啦嘛。係 咯， 係啊，你覺得啱嘅？你未見過亦都未用過。 係啊，所以就好得意嘅呢一個。 呢個都覺得好得意。 呢個就需要秘密。 非常好啊！系得， 搞答错嗰啲好安心，因为答错个几率大啲，因为三分一，啱唔啱？ 系啊，容易好多。 我哋点都要支持校长。好，第三条， 第三条， 好，第三条咧系呢条因为原本我都问啦，其实呢个系关于叮当嘅，因为系啦、欸，因为原本有首歌好中意啦，叮当咁。 你边只先？你边只啊？冇，听下佢。你叮当边只啊？你听又系圆圈加一点，圆圈加一点。下边下支波喷糖再话个布拉圈嗰只啊嘛，系嘛？ 细个系听呢个嘅。咁咧，讲叮当已经泄露咗， 系 哆啦 A 梦，系哆啦 A 梦咧。就原本咧係有另一隻色嘅，咁睇下大家又知唔知啦，即係啦， 即係佢唔係藍色嘅， 係唔係藍色嘅？唔係藍色，即係藍色 出過嘅，即係嗰隻色係出過街嘅， 冇出過街嘅， 我睇 咁咪商業機密咯， 嗱夠啦， 我睇嘅時候都係藍色嘅，係啊我。 咁呢隻色係幾時用過咧？ 話佢係喺佢之前，即係應該係 未推出之前考慮用另一隻色，可唔可以咁啊？ 但佢有丁玲嘅，佢有细妹嘅， 系 粉红色嘅， 系噶，我唔记得啦已经。佢成日 商业秘密唔好讲， 佢太少出嚟啦。咁咧，哆啦 A 梦咧，佢蓝色之前咧系有一个 颜 色 嘅， 颜色咧就系有啲原因嘅。不过咧，我考究唔到啦，因为啲人有好多唔同原因，但系真系嗰只色咧就出现过嘅。咁嗱，我俾大家估下啦， 好有咩色？ 嗱 A 咧就系红色， 系 红运当头啊，红色。B 咧就系橙色，好似成个即系橙咁啦，佢有个波咁。 系啊，碌出嚟。 系啦 ，C 咧就系紫色。 系哇， 紫色系咪好难想象？ 哇， 提子咁啊 ！D 咧就系黄色嘅。 哦， 系啦， 黄色， 唔好理由红色 啊！有冇 E 啊？系唔识， 照撞啊，照撞啊！ 好啦，我拣 D 啦。 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啲 tips 俾我哋啊？即系嗰个色系因为咩原因嚟就唔知咩原因，总之俾人哋否决咗。 唔系嗰个原因，我听得最多嗰个原因就系话阿哆啦 A 梦咧惊，好似惊得滞咧就变咗蓝色嘅。佢原本由嗰阵 系啦， 即系我都觉得 佢受惊嘅时候就变蓝色。 受惊过 咁，但系佢最尾惊完都冇翻翻转头啦。 系啊，就系奇怪啦。我就唔知点解唔会变翻转头。 校长原来叮当粉丝嚟嘅， 我都系啊，系哆啦 A 梦啊， 系 啊。蒙古咁样嘅， 红色， 红色， 黄色， 即系两红 一两 A 一 D， 系 有冇人中？ 有，系黄色嘅， 哇， 犀利！ 但唔知点解。 我又唔知点解当初系黄色，呢个考究一下啦，真系要。 当佢好惊嘅时候，佢就变咗蓝色。 系惊完之后，但系唔变翻黄色噶啦，已经。 哦， 校长你而家蓝色啊？ 你系咪好惊啊，校长？ 突然间变翻你。 冇冇，要变翻原本只色好啲。 OK， 第四题。 好嗱，第四题。 好嘅题目啊。 四五嘅题目咧就同。我而家工作嘅學校有關，但唔係問學校入邊嘅嘢。 係係 係。好，咁第一個咧就因為培英咧佢有個我哋校徽咧就係鷹嘅，所以我想問一條鷹嘅題目。 好。 咁鷹咧就大家都知佢即係要捉好多小動物啦，要飛到好高嘅。咁佢嘅咁佢應該係視力好好啦，即係冇理由係聽力好噶嘛。咁大家又諗下，佢視力其實可以望到幾遠嘅嘢咧？咁第一個選擇咧就係一百米。咁一百米就平时跑步嗰个长度啦，五百米，一公里， 哇， 定系三公里咧？ 哇， 一百、五百、一公里同三公里， 有咩概念啊？一公里即系几诶几远啊？ 吓，十五分钟， 你啫， 唔系真系啊？ 行得快啲咧，行得快啲点？行得快啲变三公里系咪？ 我认真啊，我对校长好认真啊，唔系你一公里，我谂等于由尖沙咀行到去 佐敦。 坐得唔多少少， 系啦， 佢哋要喺高空嗰度俯瞰落嚟嘅喎，有機會會有嘅喎。同埋我記得鷹眼咧，佢可以 zoom 埋去嘅，好衰啊佢。 佢識喎，有啲嘢喎。 掛話你， 我都唔知佢可以望幾遠㗎。 我都覺得係一公里啦，不如嗬，一百米好濕碎啫。 我勁啲，望三公里，你作一公里，我叫三公里。 O K， 好冇？ 我講一公里， 一公里 嗰度咁樣衝落。 一公里， 一公里， 你記得一公里，兩個一公里，一個三公里。 有冇人 啱？有冇人 有？ 正確答案係 三公里。 哇！終於中啦！ 係啊， 好嘢！ 匪夷所思，我睇嘅時候。三公里是一个 好远喎， 系啊， 佢要咁样就可以觅食到噶嘛。 但 系 嗰啲 动物喺嗰啲树林啊，其实都有保护色。 同埋佢只眼，佢仲要系可以咧，我见到前面嗰啲嘢喐嘅话咧，佢会嘟嘟嘟都会 zoom 埋去啊！ 哇，所以好犀利嗬， 好劲！ 啲小动物更加走唔甩， 冇错。所以咧，鹰系好唔容易。 我谂住食咗对视力好啊！ 好，最后一题， 好，第五题啦， 校长。 好正啊！你啲 好嗱，最後尾一題咧，都有關嘅，同學校 同英有關，我同 冇啦，英完啦， 問完啦，英文 啦，英文 英啊呢個題目 好啦，咁咧以下邊一個唔係香港第一代嘅新市鎮？第一代嘅新市鎮唔係 啊，唔係 ，OK， 好沙田，第一沙田，第二天水圍，第三係荃灣，第四係。屯門， 天水圍定屯門啊？天水圍，天水圍， 天水圍， 天水圍。 屯門高速公路1974年 嘅。屌叻啊你，天水圍！ 你唔知啊就？ 佢俾個 like 你啊！ 我知啊， 話你叻啊！ 好細個啫嗰陣時，唔知發生咩事。 佢知，佢係清朝人。 唔係啊，文初。 好嘢都好 叻。睇住屯門一路develop。 呢度啦，呢度啦，天水圍，天水圍， 呢度真系認真。 我估荃灣， 荃灣，好個答案咧就係天水圍， 耶！ 佢唔係第一代嘅， 好嘢， 係啊， 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哇！真係好開心啊，校長。啊！我哋你要 好聪明啊！你哋全部都有人啱噶， 原谅我哋嘅笔记。 我哋呢个系商业秘密， 我都系中意商业秘密。 好啦， 校长今日有啲咩信息同我哋听众讲，同你啲学生讲啊？ 信息就系正经啲先要我哋系啦，系啦，系啦，因为。其实我都成日鼓励我哋自己嘅同学仔嘅，咁而家有好多挑战啦吓，咁啊复常之后咧，其实个挑战重大，因为咧真系好忙碌，又要翻学吓，可能佢有好多嘅活动吓等等，咁但系咧其实都好希望我哋同学仔咧系拥抱挑战，因为有挑战咧先代表我哋有能力咧可以系进一步再发展。咁又举个例，而家我哋成日讲好多人工智能等等，可能老师啊或者出面好多工作嘅人咧都惊，会唔会我哋冇咗份工啊？其实系唔会噶。是永远都不会的，我们只要呢懂得善用呢去学习怎样去运用人工智能呢，其实将来它是我们一个好帮手。所以呢其实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呢，对于我们将来 同學啦、老師又好啦，或者廣大嘅市民都好咧，我哋唔介意面前有幾多困難嘅，我哋一定會做得好嘅。 嗯，講得好，所以揀咗今日呢個歌曲就叫做 Stronger， 鄭伊健。 好多謝曬朱校長， 多謝 多謝你哋。 陪着你闯关，不见便不散，沿前面路太冷，越磨练越强顽，来任你玩，草惊梦魇，解锁神情淡，和日关接日关，迎接这挑战未算难，陪你挨过患难，不见便不散，如前面路更宽，拖着走不孤单，来任你玩，靠坚毅苦中走自残，吃惯苦哪怕苦，尝过最苦才被眷顾，欣赏这种丰富， The kill you's gonna make you stronger. You can stand tall and face them all. And every challenge and new hope will dawn. Go, go, go. 陪你挨过苦难，不见便不散，凝聚力量勇气，越磨练越强顽，来任你玩，靠经验冲出新一关，你有火我有火，谁要重击从未怕过，解锁出新的我，好好跟他切磋，奶酪直行直过，精彩的画面太多，这一生不枉过，得到比失去多，极恨内藏自我，每秒痛快尽情过， 走 stronger 翻到中午十二点钟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噶啦，一路戒备信号仍然悬挂，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57%。翻翻嚟十二点钟之后咧，我哋会有车路的士啦，同埋十二点半会播翻咧我哋星期三举行嘅港铁嘅礼让运动2023启动礼，千祈唔好错过啦！ 公共广播95年，同你重温经典。 今个星期收音机回忆录，同你重温太阳计划。 每年太阳计划嘅尾声咧，都会有一个即系音乐会，好似一个 finale 咁嘅，好似搞一个 party 咁咯。其实有啲似，因为我谂除咗可能金曲之外 ，finale 就系集合最多行内嘅歌手单位咁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凌晨12点至2点，收音机回忆录。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啦！ 今集我冯杰同周子欣会介绍散文集《铺猫记》，作家陈薇是怎样将读者带入铺猫的奇幻结界之中呢？ 香港又真是一个特别多铺猫的地方，如果他们说是猫那种味道，其实老鼠闻到会知道害怕，令我想象到好像报紧一个魔法阵，在这里令到鼠就不够胆进入这个结界样。 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车路的士， 好车车 车，大家好啊， 车路达人， 我哋又见面啦， 又见面啦，我哋会揸车游车下啦。 冇错， 唔单止揸车，今日咪好多嘢玩啊！ 冇错啊，跟住今次咧想介绍一个好好玩嘅活动俾大家。 呢个系咪车坛快讯啊？ 车坛快讯 slash 车路城市啦， 车路城市， 城中城市啦， 冇错冇错。好，咁其实咧喺下个礼拜咧，唔系今个礼拜，下个礼拜嘅时候咧，喺呢个中环海滨嗰个活动区嗰度咧，有一个好大型嘅活动，直喺摩天轮隔篱嘅。咁佢成片空地咧就会俾一个车嘅牌子啦，咁就攞落嚟玩活动啦。咁有啲乜嘢咧？其实老少咸宜可以去啊吓。飲飲食食嘅有啦，兒童玩樂嘅嘢有啦，跟住大家有得去嗰度做 VR 賽車又有啦，仲有好多車嘅嘢可以睇啊！咁所以非常建議大家趁住今個禮拜，佢係免費入場嘅， 免費入場， 免費入場， 但係 有但係嘅 喎。 有啲活動係要俾錢嘅，大家有多樣嘢需要做嘅就係今個禮拜要上網先做登記，跟住先至可以免費入場嘅。 即登記就入場啦， 登記就免費入場噶啦。 即臨場咧見到咧就未必得嘅。 你臨場見到諗住行入去咧，咁就唔得嘅，要預先登記咗先得嘅。 佢都要控制啲人流係咪？好啦， 咁可以先介紹啊。譬如我哋因為今年咧佢有少少保密措施嘅，去到呢一刻有啲嘢佢都專登唔講住。 關於佢嘅車嘅， 係啊，關於某一部車佢專登唔講住嘅，但我哋上一届有一部车好犀利，可以话俾大家听系咩嚟嘅，咁就大家可以假设翻，今次有啲咩可以期待 上一届先系上一款啊？ 佢直系另外一样嘢嚟嘅，咁佢一部车咧系叫做嗰个牌子叫 One， 系啦，咁即系个牌子就一，咁点解会可以叫做一咁巴闭咧？好犀利啦，佢系一部合法可以揸得出街嘅 Formula One， 哇， 嗰部嘢好犀利啊！全球限量净系得275部， 咁一定好贵。 对唔住，我想问嘅咪就系所有嘅Formula One 嘅跑车系唔揸出街嘅， 揸唔到出街嘅，因为佢完全譬如咁讲啦，佢冇嘅指挥灯，你要转左转右嘅就冇啦，打唔到灯， 冇谂呢样嘢，佢有冇水盘啊？ 水盘冇啦， 即系冇水盘噶嘛， 冇你自己樽下个头盔盖啊，系啦，咁就系咁啊。佢可以合法揸到出街嘅，咁嗰部车喺一出推出嘅时候，基本上已经秒杀咗啦。但系大佬头先问嘅问题好犀利啊，好贵，真系好 梗系咯。你限一讲限量版就唔会平噶。 咁大家可以估下啦，咁贵嘅程度可以去到点贵？ 一千万， 系啦。上一次我哋咪讲介绍嗰部车一千万嘅，呢部车如果未年税嘅话，若摸港纸系2000万。 嗯， 喺香港落到地， 对于我嚟讲，一千同二千都系，我都系买唔起嘅。 喺香港落到地嘅时候，差唔多四字头噶啦。 哇， 4000万啊， 差唔多啊。咁但系去到咁犀利， 有几多部啊？知唔知？ 又估喺香港大约若摸有几多部啊？ 十部。 实际数字就讲唔讲得啦。十部以内。都有咁多部位度啊！喺香港， 哇！我想知道咁边个， 如果系街边见到，好犀利，好犀利。嗰部车好得意噶，佢系个车身有好多嗰啲所谓绕流，譬如我哋讲紧大嘅尾翼啊 ，Formula One 会有好多翼举高嗰啲，其实佢咧。外观上面佢淨係会见到一支打直好似咸蛋超人个头我顶个撇头发咁，佢 就 一个车顶由尾尾去中间去到尾尾嘅。但系佢嗰啲翼去晒边咧？原来全部隐藏嘅，你系可以一揿就系全部 弹翻出嚟 大尾翼啊，车头会高晒嗰啲向上伸出嚟嘅鲨鱼腮啊，好犀利！ 即系揿掣就会出，再揿就收翻， 系啦，又收埋晒。或者你揸车去到赛车场好快好快嘅时候，佢会自动伸出嚟嘅，系啦，所以好高科技嘅嘢。 但系如果你讲到佢系呢个 Formula One 咁样嘅车咧，佢嘅 speed 点咪好劲咧？佢嘅速度 好犀利，佢讲紧。 零至一百，印象之中系二点几秒嘅啫，七秒钟已经去到200公里噶啦，又系嗰句两个黑黐唔见咗佢啦。 但系喺架车喺个公路上边嘅话，你有冇咁快咧？即系 揸唔揸到 咁快啊？ 香港唔好意思，欣赏嘅程度居多， 角度会比较好啲啊。即系实质上嘅话，我谂真系 实用价值。 可能佢一踩嘅话喺前面又要再踩翻停佢。 上年咧喺嗰个 show 嘅时候，佢仲要好好啊。佢系曾经呢一部车咧，唔系咁罕有嘅车， 展出过， 佢展出咗啦，跟住仲要挞车俾大家。哇！他车其实嗰把声咧，好震撼，同埋系嗰把声咧，绝对唔系大家听开路面上面正常车嘅声嚟嘅，真系 Formula One 咁会系点啊？ 真系 Formula One， 佢龙叫咁样， 好高频率嘅尖叫嘅声嚟嘅， 系点噶？ 咁即系好似一个电脚，即系好得意，即系嗰种高频声，再加低音，即系佢分开两段出嚟嘅，好特别。 嗱，呢个系挞车声啊，咁啊行嘅声系咪都系零舍惊人嘅咧？ 惊人，好犀利。嗰把声，因为网上面开始有嗰部车嘅片段，因为佢已经交咗车俾好多车主噶啦。其实系某啲皇室会有啦，系啦，有啲就唔怕自己个身份出咗嚟，嗰啲已经系摆埋 香港落地。 落咗地噶啦，一路全球都交紧车咯。 明白。 咁好笑嘅，有一个车坛快讯嘅趣闻啦，275部，但系咧其实佢实际咧而家落咗地系有276部。 多咗一部？ 多一部？点解咧？因为其中一部喺交车嘅过程运送嘅途中，唔知点解烧咗。 自焚啊？ 唔知乜嘢原因，完 全冇咗几千万， 烧咗得翻一个框，系啊，凭嗰个框，大家估到系呢一部车。咁所以咧，而家呢一部车实际出咗厂嘅系会有276部嘅， 但系有一部报销咗， 有一部系报销咗嘅，实际都系得276。咁就今届啦，去到下个星期嘅时候，大家又可以期待一下啦。跟住睇下落到地嘅时候会有啲咩咧？不过可以有预告嘅，会有好多好新颖嘅电 车， 甚至乎概念车会出现啦。嗱，电车会有啲乜嘢咧？电动嘅货车，大家见过未先？呢一刻， 电动货车冇。 到时落到去留意一下，系啦、 uh-huh, ， 跟住一部最巨型嘅嗰个牌子，一部四驱车，我哋叫大 G 啦。咁其实嗰部嘢竟然佢有一部概念嘅电车出现，到时一个 show 里边都会有得睇噶啦。咁所以今年大家可以落去睇下， 中意车嘅朋友一定唔好错过。 系啊，咁。嗱，有陣時會諗啦，我哋去到啲咁大型嘅活動嘅時候，一家大細落去啦，咁小朋友會唔會好悶呢？咁其實呢個 show 絕對唔會，佢有一個框框出嚟，專係俾小朋友入去玩啊。跟住會有啲咩咧？佢哋會有電動車嘅體驗啦，即係小朋友自己真係 咪細車啊？ 細車係啦，自己可以落去玩，揸住部細細嘅電動車喺嗰度玩啦，唔使錢。 喂，幾好喎！ 係啊，跟住大朋友啦，入到嗰個框框又可以做啲咩咧？ 又可以揸？ 嗰部細車你坐唔落。但系咧可以揸遥控车，佢、 哦、 有个遥控车比赛，大家斗快嘅。 但佢已经有定要带遥控车去？ 佢嗰度都有嘅，系啦、哦。咁所以其实好多嘢玩。去到另外一边啦，因为嗰个牌子佢自己有一条赛车嘅线啦，跟住咁样咧喺嗰个框框里边咧，又会有啲咩咧？其实一个 VR 嘅赛车体验啊，大家绝对值得落去感受一下。因为真正我哋嗰个落去赛车场嘅时候，讲真，冇乜好多人可以做得到啊。 系， 但系咧喺 VR 里边，而家完全可以实现得到噶啦。咁就真真正正你要点样去控制一部车操控嘅时候， 真嘅一样 咩咧？真嘅一样啦。咁唔可以乱嚟噶咯，唔系下下笃住个油门咁就快噶。 咁呢个都几好吓。咁即系要介绍嘅就系即系嚟紧嘅喺下个礼拜会发生嘅一个活动啦。咁当然你话即系去到我哋嘅车路的士嘅话，我哋当然有好多即系技术上面嘅嘢，我哋需要同大家咧都会倾下嘅。即系例如个就可能汽车方面嘅话咧，譬如可能讲紧嘅即系业界嗰啲科技嘅发展啊等等呢啲嘢，可以 多 倾下。 冇错，所以咧入到去呢个 show 里边咧，佢有一个位置专门去听 talk 噶，好得意噶。但系嗰个 talk 系咪 好似有啲 闷 啊？但系佢嗰啲内容就好犀利啦。佢系会讲，譬如各行各业嘅专门人士入到去啦。因为佢最主要系用科技同绿色环保为一个大主题嘅。 哇！ 咁所以咧就会有好多平时鲜为人知嘅，譬如汽车行业个发展之后个科技可以有啲咩啦。暂、时呢刻内容佢保密咗嘅，但呢个科技发展喺个 show 里边，大家就第一手资料可以听得到啦。跟住仲有好多，譬如佢讲紧。绿色耕种都关佢事，绿色耕种之后去未来有啲乜嘢嘢？呢啲全部环保同埋佢系透过呢一样嘢点样样去拯救地球？而家讲紧嘅系唔系净系斋食嗰下？系啦，跟住头先讲咗啦，喺绿色耕种里边可以改善埋呢个气候变化。大家有冇谂过，原来气候变化同耕种有关？ 我啱睇完个 documentary 就睇到啦，其实我哋嘅空气嘅污染嘅话，好大部分嘅就系来自嘅耕种方面啦，同埋嘅就系我哋食肉。 系啊，原来肉是犀利啊， 肉食系好紧要。 原来养牛嗰啲所谓畜牧业咧、原来嗰个 影响个地球 好犀利。 冇错， 我以前澳洲翻嚟噶嘛，其实澳洲有好多个好巨型嘅农场，全球嚟讲，佢哋可以系其中一个主要嘅肉嘅来源嚟嘅。所以点解之前咧，我哋澳洲好多好多年前咪话大气层个臭氧 穿 咗 个窿 喺佢个头壳顶穿咗个窿嘅、其实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畜牧业，系啦、因为啲牛牛佢哋每日食好多嘢啦， 冇错啦， 咁其 实 佢哋 都 要放屁啦。其实原来嗰个 gas 出咗嚟之后，个量大到咁样嘅时候，真系会令到个臭氧层可以穿窿嘅。咁、所以其实而家讲我哋呢啲嘢，全部都系讲紧点样样去改善翻嗰个气候变化啦。咁 唔单止系咁样添啊，咁原来嘅就系大家可能未必会知道嘅，就系因为咁样啦，因为畜牧业咧实在太过惊人啦，以及嘅就系佢哋需要有好多嘅地方嘅时候咧，就要砍伐咗啲树木啦，跟住将佢变成一个田啦，跟住佢仲有好多嘅就系嗰啲腮嚟去喂啲牛仔啦。咁、那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其实咧着咗一半以上嘅就系俾咗佢哋嘅， 冇错， 俾人食嘅系好少嘅啫， 冇错。所以其实一个恶性循环嚟噶， 恶性循环。 因 为 一个畜牧业，譬如讲紧有好多啦，我哋以前讲紧 DNA 改造嘅食物，咁可能要揾阿懒去解释下、DNA 改造食物原来好多出咗嚟咧，而家呢刻又唔系俾人食嘅， 冇错， 全部落咗去畜牧业。 冇錯， 咁所以嗰啲全部都係一個 來來回回 循環，一路都係講嘅。如果我哋再唔控制嘅話，個氣候 變化越嚟越差， 越嚟越差嘅嘢嚟嘅。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今日咁樣嘅話，就係個 plant based 嘅 diet， 唔係叫你唔食，但係就係 plant based 會比較好少少。 咁跟住咧，所以呢啲全部都喺個 talk 裏邊會有嘅， 我 可以聽下， 又可以傾下。 係啊，跟住佢又會講 AI 世代啊，講緊我哋點樣改變咗我哋大家嘅學習模式。呢啲全部竟然係一個所謂嗱，澳洲咧，我哋叫呢啲叫 motor show 啦。咁其實今次呢個 show 都會有呢啲咁得意嘅資訊可以 cover 得到咯。 咁會唔會講埋 AI 點樣喺呢個汽車工業裏邊咧嘅未來發展啊？ 我相信會有。佢呢一個我都問咗呢個問題嘅，佢哋專登係賣咗關子，好保密。但係我相信真係會有講嘅啦。咁喺 AI 咧，其實一路發展喺汽車行業會成為主流噶啦。好多嘢將會 AI 去幫到我哋手啦。其實之前都提過，其實喺我哋而家控制到嘅層面上面，上到車係直接同部車傾偈。跟住部車已經係好多指令直接發生曬噶啦。咁而家好多牌子都已經做得到呢一樣嘢噶啦。 而家真係好多都係 係啊， 係啊，就算好簡單嘅啲指令嘅話，其實以前嗰啲好可能就揾個掣撳啊，或者你要揾啲嘢，唔知點樣又要拍啊。而家都完全都唔使。 啱啱喺呢一刻啦，香港買得到嘅主流汽車牌子裏邊，我哋全部都仲係要講嘅好清晰指令嘅。將空調調到21度，而家嗰啲唔係噶啦。 而家係點樣啊？ 國內嗰啲係直接 凍啲 咁講啊。我呢一堆係指令嚟噶啦。我今日好熱啊，幫我校翻暖少少啦。跟住我今日想聽啲咩歌，心情可能想振奮少少嘅，你俾啲咩音樂我聽下。同埋我一陣間要去邊一度，咁架車已經全部將頭先幾樣嘢喺我嘅話語裏邊 消化咗， 直接將温度控制咗啦。播咗可能一啲 party music 出嚟啦，跟住再将个 GPS 校埋，已经去埋目的地。咁样头先嗰种对话，而家嗰啲国内汽车已经全部做得到呢一样嘢啦。AI 嚟嘅，佢哋 AI 个发展其实几快嘅，真系系啦。 好啦，咁當然啦，我哋頭先講咗嘅就係呢一樣嘢啦，有啲工作坊啦，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啦，係咪？ 跟住去到嗰個場地咁大，當然會有舞台啦，係咪？ 梗係啦， 仲有表演， 表演啊！哇，那個舞台先犀利，佢講緊咧每一日佢維期係三日啦，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其實咧中間已經係會有演唱會噶啦。 哇！仲有演唱會睇添， 有演唱會係啦。咁我哋不如由講一講啊，其實會有歌手去啦，陳雷會嚟啦。魏俊生会去啦，吴林峰同埋佢对 band 都会去，咁其实呢啲都系已经系有一个好好听嘅演唱会啦。中途仲要其他时段会有 DJ 驻场啦，有 party music 啦。但系因为个舞台又系一个合家欢嘅地方，佢日头嘅时候会点样做呢？喺嗰度会有瑜伽啦，跟住大家有兴趣噶，可以自己带埋块席去，跟住可以跟住台上面一个好出名嘅人一齐做瑜伽，或者甚至乎嗰啲叫做HIIT 嗰个好高能量嘅一个运动，咁嗰度都会有嘅，咁有晒人喺台上面教住，你台下面直接跟住做就得。 免費， 又可以做下運動嚇。 冇錯， 反正你又真係老有鹹意啊！ 真係老有鹹意，跟住賽車啦，呢啲老有鹹意都有。咁你諗下，嗱，我哋玩玩下之後，係咪會有？ 肚餓 又口乾，又想揾嘢食先。 啊！ 哇，仲犀利。佢咧係會將一個德國啤酒節搬咗去呢一度裏邊啊。係啦，咁除咗唔同嘅手工啤嗰啲之外咧，其實佢嘢食方面都好特別，因為咧佢今次係想用一個綠色嘅概念去做成件事，所以佢一啲係環保嘅餐具必定會有啦，環保嘅嘢食又會有啦，但係佢又有好多譬如漢堡包，甚至乎一個包咧，我覺得幾得意嘅，佢。蒸嘅包，咁蒸嘅包我哋會諗到可能 叉燒包、 叉燒包、燒紅包、雞包仔嗰類型嘅，咁啊，佢個蒸包佢將佢劏開之後咧，佢 fusion 咗一啲好特別嘅夾層喺裏邊，好似一個蒸嘅漢堡包咁樣去整嘅，所以又係大家可以去睇睇下。 OK， 其實 car show 咧，以前我哋睇咧最即係點開心咧，就係有啲車咧唔睇都咧唔買都睇下，同埋咧坐下， 冇錯， 嗰啲家長又坐入去，就算自己都係偏貴嘅，但係試下個感覺，攤下都幾開心。 冇錯，其實以前細個咧，好中意同 其實車展一個好開心嘅活動嚟㗎。 但係今次呢一個咧，你都係有超過30款車。喺個 show 裏邊，任大家坐，任大家影相，任大家上去玩， 因為你就算你買唔曬噶嘛，但係你坐入去個感覺已經係哇，好似好似買咗咁噶啦。 無論大大細細嘅車都好好得意噶嘛，即係你好少可喺同一個場地裏邊，突然間可以一家大細去咁樣去試去玩噶喎，係啊，任你上上落落， 真係鼓勵唔到啊嚇！車路的士今日咧會介紹一個就係老少咸宜，大家都可以去玩嘅。咁想知道嘅話就大家可以咧諗下，同埋就係可以去揾下啦，好冇？好，今日再次要多谢 大家， 多谢大家， 下次见，拜拜。 若你面容不好，若你未能收到信号，行下去全是惊涛。你要紧，哪怕沿途是挣扎与疲劳，别投降，坚守撑下去你的路，能成就更高。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望着繁星都可找到记号，踏上光辉的旅途，和你会做到。就算面前屋顶塌下了，仍愿信明日更好。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挨过去能教你骄傲，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脚步提起一直不需预告，还是可开展旅程，和你会做到。就算暂时不好，自信定能划破迷雾。 真正令我找到喜欢音乐的心呢，就是当我听到香港80年代的广东流行歌，我第一只听到的歌呢是心事。 未敢掌一寸心事，讲给小雨知。 Hello， 我是伍仲衡，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係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係懂得真正嘅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二十九分噶啦，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嘅31度气温，相对湿度54%。一号戒备信号悬挂，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天气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今晚大致多云。留意住啦，天文台亦都讲咗咧，今日黄昏嘅时候咧会改挂呢个三号风球，咁你风势应该会逐渐增强嘅。先睇咧新闻报告，翻嚟咧《风骚快活人》咧会重播翻咧星期三我哋嗰个好有意思嘅港铁嘅运动，千祈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会喺下昼5: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一两个钟，台风小犬略为增强，随住小犬继续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今日会逐渐增强。天文台预料，小犬未来一两日靠近珠江口一带嘅时候，会受东北季候风影响而稍为减弱。小犬嘅环流比较细小，到时系咪需要发出更高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要视乎小犬嘅强度同埋同香港嘅距离。杭州亚运桥牌男子团体决赛，助银望金的港队上午同印度完成第四节比赛，以42-32取胜。港队至今四战取得3-1，总积分亦都领先印度。下午会举行剩低两节赛事。钻石山龙盘苑昨日发生一对大约20岁的兄弟被刀伤腹部，被捕的53岁母亲亦都受伤。据悉两兄弟有自闭症和智障，母亲患抑郁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弱智人士家长联会主席黄伟雄说，今次事件明显反映服务不到位，衔接系统需要加强。黄伟雄说，智障学生在中六毕业之后要离开特殊学校，个别情况可以延长一两年，但是年满21岁很难再留在学校宿舍，需要转到成人宿舍，但是宿位轮候时间长，平均等12年，他建议增设临时或者紧急宿舍等其他服务。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委員、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阮淑欣認為，政府應該全面檢討和訂定政策，檢視哪些服務不足，就應該增撥資源加強。金管局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一个关于创兴银行的欺诈网站和流动应用程式。创兴银行已经发出相关新闻稿，并且已经向金管局汇报事件。金管局提醒公众，银行不会透过短信或者电邮超连结引领他们到他的网站进行交易，更加不会以电话、电邮和手机短信要求客户提供任何敏感的个人资料，包括登入密码和一次性密码。 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中午12点，台风小犬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320公里，即是北纬 21.7 度，东经 117.2 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随着小犬继续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今日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5:40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料小犬在未来一两日会靠近珠江口一带，小犬的环流相对比较细小，到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要视乎小犬的强度和与香港的距离。受小犬影响，预料本港未来两三日有狂风骤雨，星期日和一雨势有时颇大，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狂风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风势逐渐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和有狂风骤雨，星期日和一雨势有时颇大，天气较凉，下周中后期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53%， 一套戒备信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26点，升312点，总成交金额280亿2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6.2，升6.4；友邦保险67.55，升6；恒生中国企业60.8，升1.24；盈富基金18.18，升3.4；美团108.6，升2.7；阿里巴巴82.95，升6；中国平安43.05，升7.5；汇丰控股61.95，升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48.7，瑞士法郎0.914，加元1.371，人民币7.311，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对美元0.63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1091点，升16点。港金报17040蚊，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39美元，卖出182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胡歌、吴越主演，院委大院。 汪明苑的财政大管家，你做得多，委屈多，领导有眼睇嘅。 咁都要梅院长领情先得噶。 究竟作为汪明苑院长的梅晓哥，同作为院入边财政局局长的叶昌和有咩过节呢？ 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咩事咩事？ 我哋又翻何文田啦， 我都冇走过。 我知啊， 又翻去 啦。I love my heart in 何文田。 OK OK， 嗱，我哋头先就话咗，今日咧就有啲海报送嘅。 系啊， 咁大家反应都好踊跃。 因为我哋话十二点半开始听电话，咁所以咧阿靓妈咧，头先我哋喺十二点三十二分入去嘅时候，佢话已经听晒。 不费吹灰之力噶， 犀利啊，犀利啊！ 多谢支持啊，多谢支持。 Oh yeah。 哦，咁唔紧要，攞唔到嘅朋友一齐一阵间翻嚟之后咧，就有重温翻嗰日嗰个活动。 哦，又或者其实如果你可以去各大嘅地铁站嗰度嘅话，你咪可以睇到咯。 系啊， 系啊，去自己即系同我哋影翻张 selfie 得 都好靓啫。 系、啊、 ，OK， 我真系。 我 so far 我都未见过。 咁你落地铁站睇系咪睇到咯？ 我就 有嘅，有嘅，有嘅，有嘅，有嘅，有嘅，好。 翻嚟啲歌之后咧，就会有今日嘅重温翻当日九条运动。 开心啊，开心啊！又翻翻何文田先。 你应该都不再认得今年，我贪心得跟你认真。风烟，春天一过，你与我各自有春天，几多个情人留体验。挑选了我，错过你，结局较肤浅，更浅。Yeah， 无人可比你好，明明应该更好，连原因都不知道，便各走各路。到了无人都听说你与谁人好，与我无关，怎么问好？或者该庆幸我不必多看到，这才很糟糕。知不知过去十个月里，你发布你乐趣，我也有我陶醉。某个旧鸟居，曾经风光未被嘉许，如今搬迁入另一区。我们并未特别，谁不安心的爱过谁特别，就在异想天开的滑直道，永远再证明这永远很短，无人可比你好，明明应该更好，连原因都不知道，便各走各路。谁人好最美，留低很多问候，或者天注定了这么比较好。No no no， 得到过那用为面，死心不息，春风得意也非好汉子，仍然继续让这份无耻。 港铁礼让运动2023启动礼现在开始， 欢迎各位来到这个港铁何文田站，出席港铁公司和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的港铁礼让运动2023启动礼，我们就是风骚快活人、我就是小张张梁继尊，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客家婆李丽啊， 我是马老师马小强， 我是马老师的 best friend， 我们是什么挂羊头卖马肉的小羊羊 Brian 演众人，大家好啊， 我哋会组成挂羊头卖马肉， 一个国际组合嘅，系啦，希望冲出到何文田站。我哋 大家，你知唔知今日系风骚快活人，即系我哋几个第一次啊，同你哋喺一个空间一齐倾偈玩。嗱，其实今日咧唔单止一个普通嘅同你见面嘅聚会，仲系一个咧提醒大家啲好嘅信息，就系礼让嘅好行为嘅信息。 咁啊，话明咧就系礼让运动啊嘛，咁所以希望咧可以透过呢个活动咧，鼓励大家咧要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嘅，唔好睇小自己，一个小小嘅动作咧都可以咧就系施展到你哋自己嘅爱心同埋关怀嘅，系咪啊？ 嗱、 yeah! ， 冇错啦，我谂咧现场嘅听众朋友咧，平时出行都好似我咁啦。坐港鐵啦，係咪？我哋坐港鐵，我哋好有禮貌嘅，係啊，即係又要讓老人家啦，又要讓啲 小朋友啦， 小朋友啦， 孕婦啦，係咪？ 啊，孕婦嗰啲又要讓啦，係咪？ 係啦，咁啊，同埋咧，大家而家都市人咧，成日都講咩啊，機不離手嘛。好多時咧，我哋掛住望電話咁樣行入車廂咧，就冇理到車廂嘅環境或者其他人嘅需要。又或者平時翻工放工咧，最趕最繁忙嘅時間，大家都好中意咩啊，單先恐後衝上車，我就覺得係最牙煙嘅呢啲。 我冇啊。 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開心心咁樣搭港鐵，咁啊有一個咧就是、舒適啦、愉快咧個旅程嘅。其實咧，所有嘅乘客個話咧，只需要咧就係我哋咧台上嘅同台下嘅每一位記住好簡單嘅啲行動嘅啫，包括嘅就係、是。大家搭港鐵的時候咧，笑容要多啲啦，係咪啊？冇錯啦。咁啊，舉個例嘅話，都應該要主動咧，就係讓位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嘅。頭先有提過噶啦，例如長者啊、孕婦啊咁樣，又或者先讓車上面嘅乘客落車，我哋先至上車，做唔做得到？ 做得到。 前輩，我都諗到個例子，就係咩咧？用升降機嘅時候啦，如果我哋見到啲人有拎住大型嘅行李啊、推住 B B 車啊，又或者用緊輪椅嘅朋友咧，我哋應該優先俾佢哋用嘅喎。好似我同馬老師咁，我哋年輕力壯噶嘛，係咪啊？我哋可以點啊？搭扶手電梯，係咪啊？行多幾步都得噶嘛，係啦。所以咧，計我話，我哋多啲咧關心身邊嘅人，自然咧就可以同其他人分享呢一個。关爱精神啊、 yeah! 好这个时候不如我们请教以下这位朋友好吗相信他有更多 tips 跟大家分享的有请港铁公司总经理事务及客户体验梁正文女士有请梁女士 有请 Annie 好嗱，我知道呢啲几年其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我哋嘅港铁公司咧，一直咧都系非常之支持同埋合力咁样推动呢一个嘅港铁礼让运动嘅。我想问一问 Annie， 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嗰个理念系乜嘢咧？ 好啊，好啊。其实港铁咧就系好开心啦，今年咧能够再一次同香港电台第二台一齐去搞呢个礼让嘅运动啦。咁希望透过你哋一众嘅 DJ 啦，透过你哋喺电台嘅节目咧，同我哋宣扬呢个关爱啦，同埋礼。樣嘅文化嘅，咁希望乘客咧可以身體力行啦，去一齊嘅去推廣呢個禮貌咁樣。 Benny， 我想問，咁今年呢一個禮讓運動有啲咩主要嘅信息，有啲 message 係帶俾大家嘅咧？ 其實港鐵一向咧都希望為乘客咧提供一個安全啦、可靠同埋舒適嘅旅程嘅，但係淨係靠我哋唔得嘅，我哋要靠乘客啦，靠你哋咧一齊嘅合作咧同埋支持。咁所以咧今年我哋有四個信息要去宣揚嘅，第一個咧就係行入啲，咁我哋咧就話行入啲咧你就可以賺到好多 like 啦咁樣。咁另一個咧就係唔好挨喺啲扶手嗰度，咁咧全車人都會俾。Like、第三個咧就係唔好充滿，好似頭先講啦，唔好充滿。咁我哋就係最多 like 啦。咁最後咧就係話要放低背囊咧就可以賺到噶你啊！其實咧我相信好多人搭港鐵嘅時候咧，都好似頭先講機不離手啦。咁可能忽略咗周邊嘅人啊同埋事啊咁。咁同埋咧好多人我知道咧，佢哋搭車有個習慣咧，就好中意一上車咧就企喺車門隔離嘅。 係啊。 咁因為佢哋想第一時間可以衝落車嘛。 冇錯。 係啦。咁所以咧呢啲朋友我就要提一提佢啦。咁就要提佢咩咧？就係、是、行入啲最吸 like， 因為咧我諗上咗車廂之後咧，可以行入車廂裏邊，咁又可以騰空翻多啲位置俾其他人上車啦。咁亦都車門又可以快啲閂，快啲去到目的地嘅。 同意。 咁另外我又留意到咧，其實好多人咧就好中意真係上咗車之後就挨喺啲扶手度。咁其他人咧就冇辦法捉到扶手啦。 係。 咁開車嘅時候就會有少少危險嘅。咁所以咧，我諗都勸下朋友咧，就唔好挨住個扶手，咁先至係最精明嘅。係啊，仲有兩個要提醒大家嘅。咁第一樣嘢咧就係當你搭車嘅時候咧，我哋發現香港人咧就好講求效率嘅，好想快啲到達目的地。落到月台想上車嘅時候，如果見到我哋嘅車門開始閂，又聽到啲嘟嘟嘟嘟聲嘅話咧，佢通常都會點做咧？就衝過去啦，跑上車係 係啊，唔得，唔要得呢個行為。 咁咧就其實對你自己好危險。其實對架車嘅乘客咧都好會造成一啲不便，因為車咧就閂唔到門就開唔到車嘅，所以都想提一提大家咧就唔好衝門啊， 咁樣。咁最後一個 tips 咧，孭住背囊咁上到車之後咧，如果可以咧就放低背囊啦，因為咁樣咧就會騰空翻多啲位置俾其他乘客上車啦。咁亦都孭住背囊嘅時候，有機會會撞到人就唔係咁好啦。咁所以咧，希望大家乘客咧都可以做到頭先講咁簡單嘅一啲禮貌行動啦。咁咧就可以為所有人咧帶嚟一個舒適嘅旅程。 咁我見到咧周圍咧有好多好靚嘅海報，大家有冇睇到？揾唔揾到我哋風騷快活人？ 我見到啊 ，Michael 大佬。 我想問啦 ，Annie， 你覺得我哋邊款最靚啊？係咪 係咪風騷快活人？ 風騷快活人、啊、 一定係， 我都要答係啦，係啦。咁啊，多謝曬你哋啦，幫我哋做咗啲咁精美嘅海報。其實今次都多謝二台一眾嘅 DJ 啦，佢哋都身體力行，幫我哋喺海報啊，同埋喺電台上面咧做各種嘅宣傳，希望繼續咧去宣揚呢個禮貌運動嘅。 好，一定會啊！再一次多謝 Annie， 我哋落嚟咧，我叫主禮啟動儀式。 喺呢個時候嘅話咧，我哋都要有請嘅就係香港電台第二台节目总监程洁莹女士，以及两位嘅活动大使堂妹胡鸿钧，有请三位嚟到台上面，一齐进行咧简单而隆重嘅港铁礼让运动2023嘅启动仪式嘅，就系行入啲，唔挨扶手，唔冲门，同埋放低背囊，港铁礼让运动2023正式展开。 好啦，请两位活动大使阿唐妹同阿胡 刘部先 倾下偈啦吓，不如我问下唐妹先啦，你多唔多搭港铁噶？其实 好劲搭港铁啊！ 咩叫好劲？ 你考我啲站啊，我分分钟识啊！最开心咧就系搭地铁咧，我哋咪有一个咧系可以攞到呢个交通资助嘅，我成日都去， 成日都去嘟啊嘛！ 咁你自己有冇見過喺地鐵方面咧一啲嘅啊好有禮讓或者好有禮貌喎，即係嘅場面？ 我成日咧會見到咧，有可能有啲婆婆啊、公公啊拎住啲重嘅車仔啊，或者即係比較重嘅嘢咧，見到大家特別啲好年青力壯嘅男士女士咧，都係會即刻衝過去幫手啊，提一提嗰個梯級啊嗰啲，我覺得就 真係好好啊！ 係啊，非常好咯，即係大家嗰個禮讓意識好強咯，同埋好願意，唔係淨係玩電話嘅，願意去關心下身邊嘅人。 好啊！我想問你Hubert咧，咁啊喺搭港鐵嘅時候嘅話，有冇一啲好禮讓嘅行為咧，好難忘可以同你分享咧？ 有啊，成日好多人讓座俾我嘅。 點解嘅？ 點解會咁？ 靚仔有優惠嘅，有特別待遇。 講笑講笑講笑講笑，係都係讓座俾好多啲，譬如老人家或者孕婦或者行動不便嘅一啲朋友啦。 係 係啊， 會唔會見到好感動？因為其實大家都好禮讓。 係啊 係啊， 人與人 讓俾我嘅時候最感動。 你前面係咪染咗白色頭髮啦？搞到人哋誤以為啊！ 係啊，以為佢已經 係啊。咁Hubert同唐妹，我想問下你哋覺得作為乘客咧，做啲乜嘢可以令到自己或者其他乘客都可以有一個更加舒適、更加開心嘅乘車體驗咧？ 除咗要做齊我哋頭先舉牌嗰啲以上嘅所有嘅 like 啦，就係咧，我覺得平時我哋就算準備去入地鐵站之前咧，你已經應該要放低電話。其實咧，我哋港鐵咧入邊係有好多嘢睇啦。同埋咧，我成日好中意睇咧，究竟呢一個樓梯有幾多級啊？你會想睇下究竟百四級樓梯左右咧，你會覺得行自己行幾多分鐘先至行到？ 哎呀， 然之後咧，你係啦，行幾多分鐘行到？然之後你下次再行呢條路，睇下自己有冇進步。 即係身體狀況好咗定差咗？ 嗱，我自己有鋪咁嘅人啫，唔代表大家意見啊。 嚟 Hubert 咧，同你分享下。 係，我覺得都係盡量喺港鐵站嘅時候咧，就唔好成日望住手機啦，得多啲留意身邊嘅人同事啦。係，好似啱啱唐妹所講，其實而家每一個港鐵站咧都有好多特色嘅自己，生活上嘅需要啦，特別啲住户啦，都係可以買完嘢或者 shopping 完就可以搭港鐵咁。 同埋頭先提到一樣嘢好好啊，有好多嘢睇啊，而家港鐵。 係啊， 嚟緊有啲咩睇啊？就我哋張 poster 啊，影得幾靚啊！你張咪啊，望得幾眼啊要。 我見到我哋好多 fans 去揾啊、打卡啊、影相嘅，多謝分享。不過唔好走住，因為我頭先講咩啊？有遊戲要玩嘅， 要進行嘅咧就係我哋嘅港鐵禮用運動嘅問答比賽啦。咁啊，台下咁多位咁精靈咧，又咁醒目嘅觀眾嘅話，你哋應該識答噶嗬。Hugo 幫我哋問先好嘛？ 作為一個有禮關愛嘅乘客啊，以下邊一種行為應該係要避免嘅咧？ 避免啊，記住 要避免 嘅，避免啊，即係唔做啊。 A 行。入啲 B 唔挨扶手 ，C 喺车厢内开启手机扩音功能播放影片。 蓝色衫 呢一个系应该避免咧。 系、哎、 哇， 嗱喺车厢入面睇边嘅系戴耳机啊，咁就影响到其他人啊嘛。 第二条咧，一定你哋唔识啦，请讲出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一个好好劲超爆好听嘅叫做乜嘢节目啊？ 哇，好难啊呢条 题目！ 大家放低手先，系啦系啦， 放低先， 放低先，我数三声好冇？一、二，放低先，我讲到二咋？ 二啫， 系啊，真系啊，我证明， 知道你反应快。 三，哇！ 好，堂妹你拣。黑色衫，玉色呢个背带系你啊，系你啊！ 大声啲讲，呢个系乜嘢节目？ 风骚快活人， 哇！好嘢，叻叻， 正啊！ 恭喜晒呢一位嘅观众，咁我哋都可以得到咧，就系港台嘅纪念品嘅，希望你中意。 哇！ 第三题，第三题，唐母。 当听到呢个车门正在关闭广播嘅时候啊，你应该点做呢 ？A 行快两步冲上列车。B 唔冲门，等候下一班列车。C 阻碍车门关闭、欸。 就戴帽嘅呢个男仔啊， 系 boy。 哇，恭喜晒， 好聪明啊！其实我成日都觉得，例如前辈搭唔到呢班，咪搭下班咯。港铁有咁好嘅服务，有咁密嘅班次，系咪先？大家 讲得好啊， 好， 冇错冇错。跟住落嚟嘅话咧，就要我咧问一条嘅问题咧，有乜可能咧咁深？系咪？听住咯噃。要我哋哋讲出《风骚快活人》其中一位节目主持人嘅名称， 哇，好， 冇选项，冇选项，冇选项，好啦，咁不如阿堂妹帮我哋拣人啦， 好，三二一，间条 男，耶，你啊，系啊， 八男八， 系啊， 梁继章， 哇， 唔得，太容易，讲多几个，讲晒得唔得？ 关晓强， 马小林， 系，仲有咧？ 李丽蕊， 仲有， 赵杨洋， 哇， 知系噶 ，bingo， 好嘢，好嘢。 第五题咯，我哋应该让乜嘢人士优先使用升降机呢 ？A 行动不便或使用轮椅嘅乘客 ，B 长者和小孩 ，C 携带婴儿车、手推车、行李或大型物件嘅人士 ，D 全部都系 灰色衫、啊，姐姐 系、 啊、 A、B、C 定 D 上街市，好嘢好嘢。 其实行楼梯用扶手电梯都非常之方便嘅，所以应该优先俾我哋头先所讲有需要嘅人士用呢个升降机嘅。 冇错，呢、這个就是我哋嘅礼让行为。之一啦， 好啦，到第六题咯噃。 以下呢一题嘅话咧，就听住啦。边一项嘅唔系乘搭港铁嘅时候应该有嘅安全有礼嘅好行为呢 a 咧就系、是、时刻紧握扶手啊。B 咧就系、是、尽量行入车厢中间。C 就系身体靠喺扶手柱上面。 手冇速度嘅呢位系你啦，呢位女士啊。 系啦，着住紫色衫嘅。 C。 恭喜晒！ 冇错啦，车厢嘅扶手咧，俾大家系扶嘅，就唔系挨嘅吓。 最后一题咯噃， 最后一条喎， 听住啦，大家。 边位帮你问？ 繁忙时间喺车厢撞到 梁 继 章系啦， 孭住个 大背囊啦，冇错。 咁佢应该点样做先算系一个出色嘅乘客咧？ 有几个选项嘅， 我听选咯， 就系、是、A 继续用手机听港台嘅节目。B 放低背囊，让出空间俾其他嘅乘客，定系 C 攞住大背囊同其他嘅乘客合作咧、 合照 系啦，合照咧，合照咧， 到底系 A 定系 A B 定 B 定 C 啊？ 各位啊，就 戴眼镜嘅呢一位靓女系啦 ，B 系 B 嘅，冇错， 冇错， 放低背囊，腾出空间俾其他嘅乘客嘅，呢个系正确嘅答案啊，非常好啊！ 是啦，如果大家孭住个大背囊咧，真系要放低佢咧，有助其他乘客咧 上落车， 就唔好阻碍到其他乘客嘛，系咪、好啦， 地铁好多位噶入边，其实 冇错。 恭喜晒咁多位得到纪念品嘅朋友们， 多谢晒。港铁礼让运动2023启动礼咧已经嚟到尾声啦，要再次多谢晒我哋两位嘅活动大师，请大家一齐俾热烈掌声，多谢晒堂妹、胡鸿钧出席支持嘅，多谢咧就专程嚟到咧支持我哋嘅所有嘅听众朋友。 Yeah, 多 謝曬！ 由今日開始記住，同埋提多啲屋企人啦、朋友啦，咁樣少少嘅行動可以傳遞愛心啊！而家喺各大嘅港鐵站都會見到我哋香港電台 Radio Two 嘅同事拍攝一輯輯嘅靚相，提醒大家搭港鐵時候禮讓嘅重要性。 好， 總之大家今日記住四個不同嘅信息 係 咩啊？ 我哋一齊講好冇啊？就係、 是、 行入啲最吸禮。唔挨扶手，全车到嚟；唔冲门，抵比例， 同埋放低背囊， 拎到嚟。 多谢， 多谢， 多谢。 谢各位继续支持风骚快活人。 我的心啱啱平复咗，听完我又嚟波动咗。 你快啲搭车，喳喳声去，记得摆低你个背囊。 多谢多谢晒我哋咁多位嘅朋友， 好开心， 多谢晒， 多谢晒，多谢晒， 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 新闻报道。